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6:08啊，咁啊，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嚟到2021年7月16日，今天啊星期五啦，咁啊，经常大家都会称呼佢做 Happy Friday 嘅，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喺今天早上嘅时候咧，继续系生效啊，空气方面啊几好嘅，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喺朝早嘅时候咁啊，已经可以陪住各位听众喺星期五，希望大家都要加油努力啊，做好自己手头上嘅工作，就可以喺星期六日嘅时间好好地轻松下啦。 晨光每日一格， 要迎接今日咧，其实好简单嘅啫。我哋将我哋嘅烦恼好多咧，都系抹掉咗佢。我哋成日都话失败乃是成功之母，系嘅。咁有啲嘅叫做经验吸收咗之后咧，就会转化成为自己嘅一个好大嘅力量，我哋 CP 值嘅增强咗啦。咁但系咧，每一次遇到失败嘅时候，总系会有啲情绪唔开心。我哋要嘅咧，喺失败入边想争取到嘅系一个经验值，并不是咧系累积我哋嘅负能量。所以当你遇到失败嘅时候，千祈就唔好谂住咧。这个世界完结啊，点算呢？点算呢？咁样应该咧系从中学习。这个在失败入边得到嘅负能量嘅情绪咧，那个就要忘记佢啦。如果你能够好理性咁样喺每一次失败当中都能够系吸取到经验，然后改进自己嘅话咧，成功就喺前边。如果你系相反嘅，你只系能够咧就系继续坚持住失败带嚟嘅一种嘅不愉快，一个负能量，唔识咧从中学习嘅话咧。咁你又如何成功呢？所以揾呢只歌提提你，当你遇到一啲唔开心嘅经历嘅时候，唔忘记佢。喺 Happy Friday 嘅时候，我哋要嘅系 Happy。 忘记他，让满腔忧郁退下。 茶，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财经第一线，投资 O2O 有什么着数？还有好多、哦、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又有我林慧 Barbie 啊。朝头早这个时分，不知道这一刻你是不是觉得累奶奶呢，抑或觉得好精神呢？对于很多打工仔来讲，星期五可能已经去到好疲劳的状态，加上香港的上班族生活真的挺忙的，失眠又或者缺乏良好的睡眠质素都会令人做事的时候没什么精神。有营养师就说了，原来有几个方法可以令到你入眠呢特别睡得好的，不如今朝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营养师就说了，睡眠状态同情绪免疫系统息息相关，所以他就建议如果睡眠有障碍的人士可以试下调整下睡眠的环境或者行为，这样可以帮助你睡得好一点。首先要留意一下自己所身处的地方是不是舒适，当然舒适度包括了室内的温度和湿度。其次，临睡前一个钟最好就可以停止使用电子产品了，这样就可以避免阻碍帮助睡眠的褪黑激素分泌。第三个方法，原来日头晒多些太阳夜晚都会睡得好一点。可能你亦都有听过有些饮品是会帮助你入眠的，营养师就建议日常或者临睡之前两个钟头可以试下饮用大概240毫升的热牛奶、暖豆浆、坚果饮品、番茄汁、燕麦饮品等等，都是帮助入眠的好方法来的。先讲下热牛奶，牛奶含有色氨酸，可以作为褪黑激素的制造原料，帮助产生睡意，亦都有助唤醒幼儿时期临睡前饮奶的记忆，自然就可以令到人放松啲咁瞓觉啦。其次讲下温豆浆啊，适合乳糖不适症的人士，但是如果有容易胃气胀的人呢就不适合饮用啦。燕麦饮品方面，原来呢都是有维生素 B 群的，可以帮助神经系统的正常运作，减低人的焦虑感。坚果饮品亦都可以帮身体补充钙质、镁质等等的营养，有助安定神经、放松肌肉，进一步可以提升睡眠质素。当中亦都有微量的矿物质，例如是锌啊等等，充足咁样补助是可以缩短入睡的时间的。最后讲埋番茄汁啊，研究发现睡得不好原来同身体缺乏茄红素同埋维他命 C 是息息相关的。番茄汁就可以补充翻营养素，咁样咪可以提升翻睡眠嘅品质咯。瞓一觉好嘅，第二朝自然可以精精神神。无论面对工作、家庭或者任何你喜欢做嘅事，自然会特别起劲啦。今晚祝你瞓一觉好嘅，听日精精神神，享受今个周末啦。 像病态般这么喜欢你。你每次接触都自配悲喜，眉头额角乱想都是你，无论一起不一起，寂寞正因这么喜欢你，快乐在我中可以希冀，沉默的一眼，微妙的一笑，能令我半醒。Oh now I'm missing you， 你根本不需知道。I'm missing you， 像隔着秒一次。 千里拥抱，无需说话的沟通最好。Oh, if you love me too， 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朝早起身想知多啲身边嘅事，可以点？ 听晨光第一线啦，财经股市生活大小事都会同你分享。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听。 晨光第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星期五梗系谂埋星期六日可以有啲咩地方去嗰度 hit 一 hit 玩一玩，轻松下啦。不过咧要注意嘅一样嘢系咩咧？就系天气啦吓。好啊，咁啊而家29度嘅气温，咁啊朝早嘅时间酷热天气咧都系生效噶啦。咁熱啊，熱咗幾日啦，咁天文台都話到啦，雖然而家酷熱天氣警告啊生效，咁但係今日咧都可能會有啲雨水喎，漸轉多雲，以及咧就有幾陣嘅驟雨，局部地區啊有雷暴嘅，咁大家要留意住呢一個嘅天氣嘅變化啦。好，咁如果星期六日方面嘅天氣又啱唔啱你出去玩呢？星期六啊，同埋星期日咧，咁啊见到个天气都系开始啦，多雨咯、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星期日啊，咁啊骤雨咧，见到都骤雨都多咗好多噶咯、哦，咁啊啱唔啱咧啲户外嘅活动去玩咧，咁啊要自己好好地安排一下啦。中环方面都有啲活动，可能你都有去过噶啦，因为6月26号咧都已经开始咗噶啦，咁啊大概两个星期左右啦。咁啊有一个一年一度嘅 Summer Fest 中环夏至，咁啊去到咧就系8月6号为止，咁啊喺中环海滨活动空间嗰度举行噶，咁啊今年度嘅主题系放假放空放电。今日将会咧就系推出25项限定活动同埋一啲嘅影相位嘅，仲有啲譬如系光影迷宫啊。又有啲係市集嘅，咁如果你話喺7月17至到8月6號入面有一個生活藝術館啊，咁亦都匯聚咗呢就係歌舞粵劇呢就係布偶劇等等嘅演出。仲有7月29號又有其他嘅，不過嗰個就同親子同寵物大型活動空間呢有關㗎啦。嚟緊仲有啲譬如係市集啊、花園啊，都會呢就陸陸續續喺呢個海濱活動空間嗰度呢就推出嚟嘅。好啦，如果你去開中環嘅時候都仲有其他活動㗎喎、哦。可惜呢就有啲活動呢就已經係完結咗。如果未完結嘅呢，有啲呢就係、為咗某一啲品牌㗎嘛，叫做慶祝啦，咁佢哋唔知幾多周年嘅，咁所以呢佢哋喺皇后大道中八號咁有一個呢期間展示，咁亦都呢就係有一啲叫做 workshop 嘅，咁大家都可以去嗰度呢就望一望，睇下啱唔啱啦。咁如果你鍾意係香水嘅都可以睇下嘅。好啦，地下博物館又唔知啱唔啱嚟啦，咁今次呢就係 JPS 畫廊呀，咁有一個嘅第二個嘅體驗展，靈感呢就係嚟自倫敦大英博物館， 咁所以今次咧就特設咗四個嘅展區嘅，包括咧就係復活節島，咁啊一個叫做摩藝像區，啊當代嘅藝術展區、古文明展區，同埋藝術家嘅一啲紙板造型博物館藝術商店。咁啊，希望透過今次嘅展覽啦，將街頭嘅文化、古文物同埋當代嘅藝術咧，就可以咧就 fusion 下，融合埋一齊。咁當然，如果你話去到中環嘅大館都係一個幾好去嘅地方啊！咁啊有一啲主題叫做信任與呢一個嘅迷惑，咁啊免費入場嘅大館展覽廳嗰度，咁啊入邊亦都有好多咧就係藝術品啊，俾大家咧去到咧就係調劑一下。咁啊星期五啊，咁啊如果休息完之後咧星期六日啊想調整下自己嘅心靈嘅時候，大館咧都有一個幾好嘅去處嚟嘅。咁去完之後個人咧心靈上得到慰藉啦，係咪健康翻啦？同埋加上咧禮拜六又開始多雨水啊！咁大館呢一個展覽廳又免費，咁又有冷氣，咁而且入到去嘅時候有藝術品睇，唔錯嘅選擇嚟噶。會啊會啊，會幫你諗埋啊，落雨點算啊嘛，所以落雨唔會叫你去公園玩咯。 隨時各瞬間對望，打上滿天花火。脈搏迅速跳动，惊喜交织般散播。是你吗？是爱吗？这感觉难说个清楚。或错吗？像雾里探路，为何神让我上最不可解的一课？你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次浪都怕惹起风波，逃避你暗中跳动，忐忑交织的痛觉。是你吗？是爱吗？怎考究才察觉清楚？或错吗？像雾里探路，为何连害怕错过都担心将出错？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未定义的冲击让我心跳也因此震动过，未了解怎识破，幸运亦感失做恐怕想太多，若是纯属爱可有对或错， 突如其来的心跳感觉，心仔卜卜卜卜咁跳。喂，转头六点半钟噶啦，新闻简报翻嚟嘅就天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边个台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朝有白元乐陪住你，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准备丰富嘅早餐，谂定翻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路透社引述两个消息来源报道，美国政府将会在当地星期五公布制裁多名香港中联办官员，指他们打压香港的民主。 另外，國務院預計會向在香港營運的國際企業更新警告，表示美國政府關注港區國安法生效之後對國際企業帶來的影響，形容香港的情況正是惡化。報道又引述消息指出，白宮正是研究透過行政命令的方式重新審議有關香港移民的措施，但是未肯定是否會落實執行。美國財政部拒絕回應有關可能制裁的報道。消息指，全國港澳研究會今朝舉辦國安法實施一週年研討會，北京、香港和澳門都設有會場，以三地連線方式舉行。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會在北京發表講話。據了解，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主要官員、港區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等的人士會在金鐘一間酒店出席研討會，多人會在會上發言。元朗沙埔村凌晨大約四點半發生火警，大約一個鐘頭之後升級為三級，暫時沒有人受傷，二十幾人疏散。消防正是動用兩條喉和兩隊煙霧隊灌救。警方指凌晨大約四點半接獲多人報案指發現火警，估計是一間荒廢木屋首先起火，其後蔓延到鄰近四間鐵皮屋。德國西部萊茵蘭普法爾茨州以及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暴雨成災，洪水沖毀多間的房屋，最少42人死亡，多人失蹤。西部城市科布倫茨警方表示有18人死亡，在舒爾德村一共有6棟房屋倒塌，導致多人失蹤。另外一名82歲的男子在被洪水淹沒的地牢摔倒之後死亡，幾十人爬到屋頂等候，當局出動直升機救援，數以百計軍人開動坦克協助清理冧樹和山泥。正是在美國訪問的總理默克爾對災情感到震驚，慰問死者家屬和失蹤者家屬。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漸轉多雲，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週末和下週初天氣不穩定和間中有驟雨。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钟哥， 点啊 ？Roland 梁子希 新节目18:22听紧，你已经有得听咯？ 系咩？几时有得听啊？ 逢星期六、 全日、 晏昼4点到6点， 所有电台频道都有得听。 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有边个主持啊？ 系咪玩啊？ 真系玩噶！梁明忠、 Roland 梁子希， 18:22听紧你。 星期六晏昼4点到6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晚晚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强势推出《号手就位》，中国第一部火箭军军旅题材电视剧，一个中国火箭军嘅故事，由李露担任总导演，李易峰、陈星旭、张馨予领衔主演。 7月19日开始， 晚晚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朝早六点三十五分啦，啊，热辣辣嘅一个早上，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喺直播室入面打电话俾阿钟哥，早晨，钟哥， 早晨啊，白元浩， 唉、哎，星期五都热辣辣啦吓，不过呢几日咧就开始有啲雨水啦，咁大家都要留意住啊吓，咁啊，钟哥你都要吓，系、哦、啊，嚟紧落雨啦开始， 唔系啊，我想话咧，而家我见到啦，吓、啊，雨水啊， 系咩咁快？ 系啊，即系个天咧。同呢幾日成日都話點解又有酷熱天氣警告啊？有好大嘅分別啊！而家我呢邊望出去咧都天陰陰嘅，咁啊望見啲花草樹木咧啊，好似有一陣水氣喺度，應該都係落雨啦。 嗯，咁啊呢幾日咧，如果要戶外活動啊，真係要諗諗啦嚇，又熱又大雨嗰啲時候咧，就真係難搞啲啦。 哦，其實係打唔到心嘅。 點解？ 正所謂打波先嚟落雨，你點知聽日會好天㗎？因為希望在明天啊嘛。 啱啊，呢樣嘢最緊要，人啊最緊要有希望啊！如果唔係日日都苦瓜乾咁啊，真唔好啊。 喂，最近咧，大家啲習慣特別係睇電視劇嘅習慣咧，都好大嘅分別啊。 係啊， 以前僆仔時代咧，特別喺香港咧，都話睇得一個電視台睇啊。 嗯。 咁而家咧，就話多咗。之后就大家喜欢咗上网睇电视啦， 系啊， 咁跟住咧就有啲影片串流平台啦， 吓、 啊，咁而家咧又话香港又有另外一啲电视台咧，就大家又会去留意一下啦， 嗯， 咁大家咧不断去改变自己一啲习惯，特别系睇电视啊，咁、 啊、 其实咧以前我哋细个嘅时候咪成日都话惯性收视，惯性收视， 吓、 啊，冇办法打破嘅， 吓、 啊，啊，你有冇谂过点解无端端又好似打破咗嘅？ 大家的生活呢真係不一样咗。自从有咗呢个手提电话之后唔同晒。即係头先听阿钟哥讲话以前呢我哋就会坐低喺度睇电视都有个习惯啦，系咪先。都令我諗返你以前就算爸爸呢去返工。咁我自己屋企呢好巴闭嘅。屋企有部录影机已经觉得自己好犀利。跟住仲即係为表一表孝心啊。我就帮爸爸录低佢鍾意睇嘅电视节目。仲要幫佢飛埋廣告，哇！呢啲年代咧唔會再有噶啦，而家。 嗯，不過而家咧飛廣告，即係飛咗廣告，廣告嘅錄影帶咧，你覺得可惜啦、 啊。 因為原來廣告都係歷史嘅一部分。 係啊，其實好睇噶，而家睇翻以前廣告好睇。係啊。 跟住而家你可能又要專登，不如錄翻啲淨係廣告嘅睇啊，又真係賺夾。嗱好啦，咁點解話無端端話改變咗嗰個習慣啊？ 嗯。 或者慣性收視，以前呢做任何電視台呢都係咁樣㗎。哎呀點樣去打破嗰一樣嘢呢，諗好、 嗯、 多方法出嚟。到而家大家放棄咗之後呢就打破咗㗎喇喎。即係當然呢你而家都好實話實說，其實所謂嘅慣性收視都好似不復存在㗎啦已經。 嗯。 咁原來呢好多嘢當你放棄咗嘅時候佢就會改變。 嗯，個問題就係放棄會唔會有個有個契機令大家放棄呀、啊。 嗱，當然啦，個契機就話好多人都話：哎呀，係咪選擇多咗啊？係咪原本嗰個電視台個水準差咗啊？即係有好多呢啲嘅推論，又或者好多呢啲唔同嘅元素出現，咁、跟住加加埋埋之後，咪打破咯。 係啦， 咁其實我覺得我覺得一樣嘢就最簡單嘅，當你覺得係習慣嘅時候。个习惯点样形成咧？以前有一个调查报告做过啦，佢话嗰个习惯咧，你养成一个习惯，只要你连续做呢一样嘢30日，佢、就会变成你嘅习惯噶啦。譬如你唔中意饮咖啡嘅、你连续每日饮咖啡饮一杯，30日之后，你就会哎呀唔饮唔得，你就会变成一个习惯。譬如话你唔中意叫做跑步嘅，咁你連續跑30日， 嗯， 你自然就會跑步變成你嘅習慣㗎。 即係最辛苦係頭30日。 係呀係啦，你可以咁樣講㗎。 嗯。 咁你當你變成你日日都要做嘅嘢嘅時候，你自然就啊、哎、我慣咗要做，你就會繼續做㗎啦。 嗯。 咁所以呢任何一啲慣性你只要連續做咪得囉。譬如當年如果係睇電視你試下連續30日我撳去睇亞視啦。咁咪变咗一个习惯咯，但系唔会有人咁样做咁解啫。 惯性收视咁啊，当年就会去咗亚视嗰度啦。 系系即系惯性收视变亚视咁样。咁但系咧，因为大家都唔会去改呢一样嘢，咁跟住就会赖好多嘢啦。哎，惯性收视，惯性收视，当年嘅惯性收视咪就系你连续30日睇紧同一个电视台咯。 嗯， 咁所以咪变成个惯性咯。 你唔肯將嗰三十日改去做另一樣嘢，咁另一樣嘢永遠都唔會變成你嘅習慣。 哦、啊，唔怪之而家咧，啲家長咁中意咧，就係、是、叫啲小朋友日日都叫佢做功課，就希望佢變成一個習慣。 系啊，但系小朋友系唔会连续三十日做功课噶嘛， 所以就培养唔到呢个习惯啦。 系啦、啊，因为呢、這个咧，呢个世界又叫做星期六日啊。 吓， 你逢做咗五日，跟住唞两日，跟住你又要重新计过。 哦， 跟住做咗五日，你又唞翻两日，跟住又重新计过。所以咧，如果你想你屋企嘅小朋友想任何嘢变成一个习惯。头过一个月， 吓 唔好俾佢放礼拜六。 系啊，即系家长多谢你提醒，小朋友就唔该晒钟哥。 跟住你又会话钟哥，你计琴日讲呢一个超人玩具之后，你又盗咗你个仔星先咁样。 系啊， 又 应 该一样。 嚟紧一个月，日日都有功课啊，培养咗个习惯先。等到个小朋友会自动自觉，啊阿妈，我今日唔做功课，周身唔聚财、啊。 一个月啫，嗱，顶住佢，跟住你以后一路永日。 啊，呢个都有好方法啦。好，等我由今日开始试下叫个仔做一个月功课先。 好， 好啦，转头见， 转头见。 我系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晨光百科。 啊，唔知可唔可以真系培养个仔，突然间同我讲话啊，爸爸，我今日唔做功课，真系周身唔聚财，你不如快啲去俾啲功课我做啦， 啲功课做晒咯，冇咯， 你不如出去买啲补充练习俾我做啦。如果会咁样嘅话，都几好笑、啊。好啦。咁可以真係买啲百科全书俾佢揭下嘅，咁我都有买，咁佢都会鍾意睇嘅。佢未养成做功课嘅習慣之前呢，啊佢真係养成咗鍾意阅读嘅習慣，呢、這个都唔错。今日晨光百科同大家睇下西瓜，呢、這个西瓜好特别，因为佢唔係我哋平时街买到嘅西瓜喎。而家夏天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哇，如果可以探返一个冰冰凉凉又甜又多汁的西瓜，真是人生一大乐事。西瓜的样子大家都知道，我不需要特别形容。但是原来呢，在沙漠这么干旱的地方都一样会有西瓜。沙漠、哦、西瓜里面很多水的、哦。好了，如果我去到沙漠见到地下那里，咦，哇，有六七八个西瓜在这里，我当然飞扑过去，即刻拿个西瓜大啖大啖咬下去啦。原来咁样做呢，随时都会冇命。呢、这个西瓜除咗我哋平时食嘅西瓜品种之外，仲有一种呢叫做药西瓜，药系中药嘅药。或者有啲人叫佢做苦西瓜。其实药西瓜呢就系一种藤本嘅有毒植物嚟㗎，因为佢每一个部位都系有毒。咁你都好好奇啦，其实沙漠呢都冇乜水㗎啦。个西瓜入面有咁多水，佢係点样 keep 住嘅呢？係咪好似仙人掌咁样解开嘅时候啲水会漏出嚟嘅呢？其实呢一隻嘅叫做苦西瓜，真係好多人呢就唔係好认识佢。去到沙漠嘅时候，真係有人会唔小心呢就諗住嘩，今次真係執到宝啦。佢哋就諗住攞住个西瓜切开佢。当佢切开佢一望，哎，入面呢原来呈现一啲呢就係黄色啦、淡黄色啦、乳白色啦，佢有啲好似譬如海绵状嘅嘢喺度嘅。水分就当然係冇乜啦，直头可以用冇，都几干添㗎。咁你呢都想象得到啦，咁点会係可以帮你解渴呢？而且当你接触佢嘅过程入面，你需要呢就将啲藤先拨开，再摸个西瓜。呢、这个过程亦都已经可以令到你呢就係中咗毒㗎啦。如果唔小心食咗呢一种叫做药西瓜嘅话呢，可能我哋会感觉得到头痛啦、腹泻、又或者係呕吐等等不良嘅症状。如果严重食得多嘅话，会导致人体中毒死亡㗎。所以如果真係唔小心喺沙漠食咗呢啲叫做药西瓜、苦西瓜嘅话呢，就必须立刻去到医院求医啦。咁係唔係真係乜嘢用都冇呢？淨係我嚟害人嘅呢？ 其实新疆地区啊，呢一种药西瓜喺当地咧啊使用亦都相当之广泛嘅、哦，特别咧就喺维吾尔族嘅一啲嘅叫做土著啊，佢哋会习惯就将呢一个药西瓜真系当药材咁用噶，例如咧就可以将佢用嚟用喺一啲叫做驱除寒气啊，或者同时舒缓肿痛、消肿止痛。当地人有用药嘅经验，佢哋更加咧就可以反过嚟用呢一种西瓜，我嚟医治咧就系便秘或者系风湿性嘅关节炎等等嘅。我哋望落去或者我哋咬落去就当然系有毒啦，但系咧只要经过研究，呢一种嘅药西瓜都一样系可以咧就变成一种有用嘅食材同埋药膳嘅。 Should we go 一起上路，出走这地往哪里好？书中说到，肯定破浪，时时也好。You and I 二轮食雪糕。 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财经第一线，投资 O2O 有什么着数？还有好多、哦、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我哋嘅职场 KOL 讲下行山啦。咁啊，电话侧边首先邀请到好好过生活导赏员阿 Ling 喺度嘅。早晨阿 Ling， 你好啊，小白。 系啊，今日咧，其实我都有一个路线咧，唔知道你认为系即系啱唔啱大家行嘅，就系、是、呢个紫罗兰山啊。咁啊，紫罗兰山咧，其实就喺港岛大潭郊野公园啊。咁啊，都几高嘅。咁、而且附近咧，嗰啲叫做风景咧，我都觉得相当之靓。沿途咧，亦都可以见到都有几多嘅花草树木噶。咁啊，虽然啦、佢咧本身咧就系个长度咧就有成九公里嘅，但系咧我自己就觉得唔需要花太大嘅力气，因为佢难度真系 好容易行嘅一条行山路径嘅。 系啊，咁而且咧，我知道紫罗兰山行落嚟咧，因为佢又望到大潭水塘，跟住咧就望到港岛南区，所以沿途嘅风景其实真系相当优美噶。 系啊，佢嗰个风景咧系真系出名系正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好啦，我行咗呢一条嘅山径之后，我上网又已经揾咗啊，到底佢点行？例如喺中环啊，又可以搭车过去啊，铜锣湾又可以搭车过去，其实个路线咧都系方便嘅。咁如果行完呢个紫罗兰山之后咧？我知道有一個地方咧，我係可以直接落埋落去行完山，咁啊，因為佢都係九公里啊，又唔係話特別辛苦，我可以咧去休息一下，又可以感受一下其他嘅風光喎，令。 系啊，就系、咧，我谂去下浅水湾啊，好唔好啊？ 浅水湾好啊，我都好耐冇浅水湾啊。 系啊，好多人都好耐冇去浅水湾，因为咧，其实咧，我唔知道你小学有冇呢个遭遇啊？小学旅行一定要去浅水湾、 我小学咧就唔系旅行、系反而妈妈成日带我去浅水湾嗰度玩。 系嘛？ 去啊。 咁所以可能咧，好多人都會覺得，淺水灣咧真係去到悶曬啦，我唔想再去啦。咁、但係咧，其實可能咧，而家咧，我哋用住另一種嘅心情去行淺水灣咧，有一個唔同嘅感覺喎、我哋用一個非常文學嘅心情，一個文青嘅心情去行淺水灣，好唔好啊？ 哦，好好喎、淺水行完山又可以做下文青，動靜皆宜呢、一日。 冇錯。咁之前咧，如果你能夠睇完兩出戲，然後再行咧，更加之有 feel 噶。嗱、邊兩出戲呢咁啱喎，呢兩出戲都係由許鞍華導演執導嘅喎。咁、一出咧就係、叫《傾城之戀》，咁啊睇翻阿發哥年輕時候嘅風姿啦，係啦。一出咧就近期好多嘅啦，就係、《黃金時代》，咁就係睇下關於一個我哋好出名嘅作家，就係、關於蕭紅嘅故事。好啦，咁我哋講下《傾城之戀》先。咁其實《傾城之戀》同埋《黃金時代》咧，都係講緊一個戰亂嘅時代啦。咁而《傾城之戀》，我哋好多朋友都熟悉啦，就係張愛玲將佢嘅即係喺日據時期嘅一個嘅生活咧，一個嘅情況咧，就投射喺小説裏面啦。咁、我哋最知道嘅就係淺水灣酒店啦。咁而家淺水灣酒店就係變咗，即係當時嗰個原址咧，而家就係影灣園商場。咁如果你喺影灣園商場，即係感受一下當時《傾城之戀》白柳原同埋白流蘇嘅段段往事之後咧，即係雖然虛構，但係咧，由於我哋有文學嘅意境啦，有電影嘅意境啦，咁我哋都會係好有 feel 嘅，同埋嗰個風景就好靚啦。咁然後我哋行沿住影灣園嗰度行落嚟咧，其實咧就會係經過咧，即係而家政府咧就整咗一個叫做南區文學徑。咁其實咧都係有少少咧，即係講翻張愛玲嘅喺文學上面嘅經歷同埋成就咁樣啦。咁嗰段路就好短嘅，即係好似個公園仔咁。咁然後我哋就行出海灘咯。行出海灘咧，你就會見到一個嘅藝術裝置啦，就叫做飛鳥三十一。咁呢個咧就係、紀念住另一段，又係一個其實都係一個傾城之戀嚟嘅，就係、蕭紅嘅故事。咁蕭紅咧就係點樣叫飛鳥三十一啦？因為佢即係生命好短促啦，31岁就喺香港過世。咁但係咧，佢係被譽為咧民國四大才女之一啦。咁由於咧佢過世嘅時候咧，就曾經咧就講過一句説話啦，就係即係我將與藍天碧水永處啦。咁所以咧，佢嘅丈夫咧就將而當時其實啱啱就係日據時期，就好混亂啦。咁就將佢嘅骨灰咧一半咧係擺咗喺淺水灣嘅。咁當時咧，其實就講下蕭紅咧，因為佢畢生嘅生活都係好顛沛流離啦，咁亦都喺戰亂裏面度過，但係咧就有好多段好浪漫嘅愛情故事。咁好可惜啦，由於佢最後咧即係輾轉顛沛流離咁嚟到香港之後咧，就患上咗肺病啦，最後就喺瑪麗醫院去世。咁當時就將佢骨灰咧一半咧就埋咗喺淺水灣，一半咧就埋咗喺聖士提坦學校嗰度。 哦，將佢一半一半咁樣㗎？ 係啦，因為佢一半佢嗰陣時後屘就係日軍已經侵略咗香港啦嘛，咁所以咧佢就最後就在聖士提坦嗰度，聖士提坦學校當時就改咗成為一間嘅醫療設施嗰度就去世。咁咧，由於咧，即係佢就話想我如果今後以藍天碧海為伴，咁所以佢嘅丈夫咧同埋佢啲嘅男性嘅友人咧嘅閨蜜啦，咁就將佢一半嘅骨灰就先葬咗喺當時嘅淺水灣，咁、一半咧就即刻葬咗喺呢個嘅聖士提坦學校先。咁後來咧和平之後咧，佢哋就想將佢嘅骨灰咧就拎 翻去廣州安葬，但係咧聖士係反嗰一半就揾唔到，淺水灣嗰半係揾到嘅，咁啊就搬走咗噶啦已經。咁所以咧，其實當我哋由行完紫羅蘭山啦，咁就喺呢個淺水灣切一切啦，咁經過南區文學徑，咁啊想象一下呢兩位咁偉大嘅中國嘅女性作家，佢哋喺戰亂時候嘅經歷同埋段段浪漫愛情故事，咁啲海風又吹埋你咧，就會令你可以重新咁樣去認識淺水灣嘅。 哇！唔怪之得你話文學咧呢條路線，行完山之後就有條咁樣嘅文學路徑咧。哇！令到我覺得咧，即係嗰一日嗰個嘅行程咧，會係好豐富，因為即係動同埋靜態嘅都喺曬個腦入邊， 同埋成個人都會好舒緩啊！咁啊，將近日以嚟可能工作上啊、生活上嘅一啲煩惱咧，可能咧都會係慢慢咁樣緩和咗落嚟啦。 啱啊！即係阿玲介紹呢條路線好啊，最好係咩咧？我認為就係我哋去到外國嘅地方，譬如以前成日搭飛機去旅行啦，香港人咁去到一個地方，我哋都會聽佢以前嘅故仔啊。睇下佢呢條路啊，以前咧就係邊個偉大嘅人去度行嘅，但我哋好多時真係忽略咗香港嘅行山徑同埋香港好多唔同嘅，譬如教育徑啊，各樣嘅路線咧。都有好多自己嘅故事喺入面。 係啊，係啊，係啊。其實佢個名字咧已經係講咗啲故事俾我哋聽，只要我哋發掘落去咧，就會更加之喺旅途上面咧有唔少嘅感覺喺裏面噶啦。 嗯，咁大家有時間嘅時候咧，就可以去啲呢啲嘅路徑嗰度行一行啦。今日朝早唔該曬阿玲，拜拜。 好，唔該曬，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时间嚟到朝早6:56，唔该晒阿玲嘅。出边系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喺朝早嘅时候啊，继续生效。不过咧，咁啊，今日开始会多翻啲雨水噶啦。唔知你呢个时间系咪都已经啊准备翻工啊搭紧车咧？如果你搭紧车嘅时候，又会唔会咧就中意听住晨光第一线？又或者咧就系中意就系用手提电话周围同一时间系咁 loop， 好快脆咧就会 loop 到冇电噶咯。呢个都几得意啊！我哋成日都会谂尽办法咧，去到咧就系令到我哋手机嘅电池咧就长寿啲，又或者带定多啲嘅叫做充电装置啦。充电装置都有好多唔同款式嘅，咁啊有部分专系俾行山人士用嘅咧，就系嗰啲太阳能充电装置啦。咁啊，只要将个充电装置咧，佢已经本身有块太阳能板。咁啊，一路行山，一路喺度布晒粒电池嗰个位嘅时候咧，佢就会帮你粒电池充电。咁呢个最直接啦，系咪？啊，新加坡咧而家发明咗一个咧，专系利用人体啊作为一个媒介，咁啊亦都系可以啊话系穿戴式嘅电子产品充电技术。啊，换言之咧，即系我哋一路行路嘅时候，佢哋就可以凭住我哋行路嘅步伐啦。身体嘅脉冲啊，各样嘅嘢就感觉得到之后咧，就去到帮手机咧就充电嘅。咁当然啦，就唔系话咧，一着上去就即刻可以帮你插晒电啦。透过呢个系统啊，一个充满电嘅电源咧，可以为人体身上面啊，多达咧就十几个地方嗰度系取得电力嘅。啊，其实咧，我哋除咗充电之外啦，亦都有一个概念就系、研发呢个人体电池，亦都咧就可以为充一啲叫做电子产品直接咧充电，都系一个好好嘅概念嚟噶。我哋一喐就可以充电，咁啊呢个技术咧，如果能够广泛应用嘅时候咧，可以为我哋嘅叫做生活带嚟一个唔同嘅感觉啦。啊，例如你系行山，又或者平时行路嘅，你嘅工作可能行路比较上多嘅。咁你就可以一路行路嘅时候，一路就为电池充电，咁可以省却咗咧，就系好多不必要嘅电力嘅浪费啦。会唔会真系可以叫做普及到去到应用呢？咁我自己就都期待嘅。对于新事物嚟讲，我硬系有一种咧期待嘅心情，因为希望每一种嘅事物咧都系可以为我哋嘅生活带嚟一个大嘅革命啊，甚至乎就系改变咗我哋，好似电话嘅发明就系咁样啦。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嘅6:58啦，咁天气方面渐转多云，以及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都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嘅气温系33度啦。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喺朝早嘅时间，记得酷热天气警告都生效啦。转头咧，听听7:00嘅新闻简报，翻到嚟之后，晨光第一线就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白元浩、小白继续陪住你。咁啊，分途广播噶咯，咁啊，普通话台嘅听众咧，咁啊，转头亦都会有音乐早点。呢、这个时间我哋要准备啦吓，听听7:00嘅新闻简报翻嚟。中意听晨光第一线嘅朋友，记住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咁而喺港岛咧，有个东区走廊有兴建升降机工程，去中环方向近张振兴伉俪书院嘅慢线咧系仍然封闭紧。大致上就係咁啦，隧道方面都係正常嘅。 嗯，咁啊喺一啲修路啊或者突然間爆水管，最大嘅一個問題就係除咗駕駛人士要注意之外啦，就係點解話平時一般嘅市民都要留意呢？因為如果大家係搭巴士出入咧，哇！你真係隨時改嗰度你都唔知嘅喎。 係啊，啲巴士咧，即係真係而家好方便啦，就係巴士有嗰啲應用程式啦，咁啊可以留意翻究竟佢哋最新嘅消息係點樣啦。 嗯， 咁。咦，講開巴士呢，你啲我都知道你哋有講啦，就係、是、九巴開呢個新嘅豪華巴士。 哦，係啊，係啊，係啊，都有提及過呢個豪華巴士嘛。 係啊，係 啊，都幾方便，因為我係新界西嘅朋友。 哦，係咩？ 係啦、啊。 咁佢就直接去呢個港島噶咯喎，嗰兩條線。 係啊，係啊，舒服啲咯，都、其實嗰路線都差唔多嘅，有少少改動咁樣。 咁、如果作為一個都係住新界西北區嘅一般市民啦，咁、你自己覺得佢開呢個路線吸唔吸引？ 我覺得放工嘅時間係吸引嘅，因為翻工咧我已經係總站啦、所以對我嚟講個影響就唔係太大咯。 但係放工你都會諗下嘅。 係啊，即係有時好攰，然後即係又冇位坐嘅時候，都會諗下嘅。 係啊，因為佢不設企位嘛。 係啊。 係啊，呢個都係一大亮點嚟㗎。係 啊，啲位又舒服啲。 係啊，所以咪貴啲咯。 係。 係啦，即係一分錢一分貨，就正如你搭搭東鐵咁樣，咁東鐵都有個頭等車廂啊。 係係。係咪？ 雖然 東鐵個頭等車廂有企位嘅。 係啊，有企位嘅，同埋東鐵個頭等車廂其實都。人多嘅時候都係好逼嘅，會 係冇錯。 係啦，不過你可以等多幾架咁，睇下會唔會有位啦。 咁另外咧，城巴咧都有一即係都考慮啦，開呢個開呢個新路線咧，就係、去粉嶺過海咁樣。 哦，即係有少少似呢個九巴呢個路線，由新界西北就直接過海，不過嗰個就豪華線啦。 係 咁呢個就城巴就可以 係方便皇后山即係粉嶺區嘅市民咁樣啦。 咁希望佢哋都開得成啦。咁啊，受惠嘅最緊要就係都係我哋市民。 冇錯啦。 係咪？好啦，好重要嘅交通資訊啊！唔該曬二玲，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啊，唔知道咁啊，出邊酷熱啦，但係天文台又話有雨水，又話局部地區有雷暴，而家出邊到底係點咧？歐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各位晨光嘅聽眾朋友，天氣咧有啲複雜嘅感覺啊，唔好用複雜呢個字啊。用曖昧嘅感覺， 曖昧， 曖昧法咧嗱，話就係咁嘅。今日咧就陰陰天啦，熱你話熱唔熱咧？都熱喎。嗱，你正常咧咁陰天啊，唔會咁熱噶嘛。但係咧，你又 feel 到啦，喺獅子山嗰邊咧有啲烏雲啊，吹緊過嚟啊，山雨欲來嘅感覺亦都出現喎。咁持續都好天啦。我記得星期一、二、三、四都。好好天嘅蓝天白云去形容朝头早嘅天色啊，今日就係阴天，咁估计好似头先小白咁样讲啦，都有机会落下雨嘅，咁所以呢今朝早呢出门口嘅你呢都要带少少雨具啊，或者着啲稍微轻便啲嘅衣服啦，咁啊唔好太复杂啦，咁因为落雨嚟讲呢你太复杂嗰啲衣物呢咁就即係湿咗跟住又要整返干呢就麻烦少少啦，同埋今日 Happy Friday 嘛，好多呢公司同埋好多金融机构其实礼拜五咧都唔使大家着西装打呔啊，或者着 suit 咁样翻工嘅，俾大家可能着牛仔裤啊，轻便少少啊，咁啊等大家有个咧迎接 weekend 放假嘅感觉咯。佢哋礼拜五咧通常 Happy Friday 咧，一收咗市，譬如四点钟咧就开始，喂，放松啲咯，咁可能喺公司个长台嗰度啦，或者有啲meeting room 啦，平时咧就系、是。即係開炮嘅 meeting room 就係即係鬧下人啊，或者俾人鬧下啦。咁啊，但係禮拜五嘅 meeting room 咧就會變成咧 beer room 啊， 係啊， 變成啤酒 啤酒啊，食下薯片啊，開心一下，最緊要都係咁。翻工翻得咁辛苦， 講得冇錯啊。咁啊，星期五咧，希望大家都掌握到一種放假節奏啦，心情亦都開朗啲、輕鬆啲啊嚇。咁啊，詳細天氣交翻俾小白講講佢啊嘛。 好，唔該曬，哦，唔該曬。咁啊，出邊嘅天氣咧就正如阿 O 所講，可能比較上悶熱少少啊嚇。咁啊，而家出邊嘅天氣預測方面咧就漸轉多雲，亦都咧會有幾陣嘅驟雨嘅喎。嗱，局部地區係有雷暴嘅嚇。啊，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咁啊，最高嘅氣温大概33度，吹輕微至到和緩嘅偏東風。展望啊，嗱，週末至到下周初天氣咧就唔穩定啦。咁啊，間中亦都有驟雨。啊，天文台亦都有个雷预告咁、就话到预报就话到位于广东东部嘅一道雷雨带咁正在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 咁啊，同时啦，咁啊有一个叫做广阔嘅低压区，相关嘅不稳定天气都正在影响南海东北部，咁啊，所以天气咧嚟紧都会越嚟越唔稳定啦吓。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嘅。咁啊，另外就系酷热天气警告，朝早嘅时间都已经生效噶啦，出边系热热地嘅，焗焗地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咁啊，朝头早嘅时间一齐咧就听听晨光大学先。 晨光大学， 星期五朝早的晨光大学，我们又请来周树佳佳哥和我们讲一下香港的掌故历史啦。早晨佳哥。 早晨各位听众。 今个礼拜好似有啲特别嘅日子将会发生喎。 系啊，咁啊好快啦，好快咧就系老班诞啦。 系， 老班诞咁样。咁啊，呢一日咧，咁啊照规矩啦，咁啊做三行嘅工人啦，或者从事三行行业嘅从业员咧，咁佢哋咧都会去拜佢哋嘅即系呢个老班先生，即系我哋叫职业神啊。 系， 吓个即系我哋中国人好重视饮水思源噶嘛。咁呢个老班就系三行嘅即系嗰个祖师爷。所以喺呢一日咧就要帮佢贺寿，咁而香港咧最紧要嗰间，即系最重要嗰间嘅老班庙咧，就系喺呢一个西环，喺西环，咁喺呢个青莲台嗰度嘅，咁咧嗰间庙就好靓噶，嗰间庙都好有特色嘅，即系争咗好似未成为古迹啊，一迟早噶啦，我觉得系吓，咁佢咧就三行嗰啲工人啦，或者建筑公司嗰啲从业员咧，咁啊都会咧就即系。成天人嘛，啲烧猪去拜神嘅，咁样啊，仲有一样过瘾，就咧、是、建造业嘅学校啊， 系 佢哋啲老师啊，会带埋啲学生嚟上香嘅。 哇，呢个真系几得意 啊！好犀利噶，咁啊，即系成日最紧要灌输嗰个观念就 系 饮水思源咯，啊，咁啊，佢哋咧仲得意嘅喎，佢哋咧其实叫啲我听佢哋啊，偷听佢哋啦，譬如佢哋上嗰啲咩班啦，譬如搭棚班、三零四班啦。佢哋叫嗰啲老師咧，唔係叫阿 Sir 嘅，叫做師傅喎。 哦， 用好傳統嘅中文，哇，師傅咁樣，叫佢稱佢做師傅咁樣嘅，咁啊幾得意㗎。 係，咁除咗呢一日話即係大家去拜祭之外咧，其實仲會唔會有啲相關嘅儀式啊，或者有啲活動咁樣嘅咧？ 你問得好啦，嗱，我呢樣我正係想講俾大家聽啦。其實原來以前咧，老班旦喺香港啊、澳門啊等地咧，都流行有一個傳統嘅，就叫做派老班飯。 嗯。 咩叫派老班飯咧？嗱咁嘅，你知啦，做三行嘅建築業啦、以前嗰個安全意識即係唔係咁講究嘅年代，好容易有意外噶嘛。咁三行工人一樣啊，佢哋就好信呢啲嘢嘅，即係話咧有意外嘅會唔會係即係有啲唔好嘅嘢發生啊咁樣啊。所以佢平日咧，佢希望咧能夠咩咧，就話做多啲好事，做多啲好事積陰德，咁自己咪安全啲啦咁樣。喺老班旦呢日咧，佢哋咧就會有個傳統就話咧。佢哋嗰日唔係要買啲燒豬嚟拜神噶嘛？好啦，佢哋就煮一大鵪飯，煮好多飯。 切咗只燒豬。 燒豬嘅時候，附近啲街坊，除咗自己嗰啲同行啊、工友啊，附近啲街坊識門路嘅，都可以嚟排隊，就自己攞個鵪嚟，不飯，攞幾嚿燒肉翻屋企食。呢樣嘢就叫做派老班飯。係啦，咁以前咧，嗱長沙灣今日填曬海，就做咗啲高樓大廈啦。其實長沙灣嗰度以前係一個啊，都係嗰啲叫船廠嚟嘅。船廠以前係做木船噶，所以船廠工人都係拜老班嘅。所以咧，以前嗰堆長沙灣嘅船廠咧，就有好多地方，好多船廠咧都會喺老班旦一日派老班飯。所以咧就有好多人咧就門口就喺度排隊，就等呢一餐免費飯食。而今時今日咧，好可惜啦。呢種傳統式微啦。就算我去過澳門去揾，都式微。但系我居然喺香港有一个地方俾我揾到，唯一仍然系有派老班粉种嘅， 喺边度咧？ 就系茶果岭。 哦， 点解茶果岭会派呢？最大原因就系茶果岭系一个石矿场。揼石就系三行其中嘅一行，就系揼石。 而且个高危嘅程度都几高， 冇错，爆石会危险啊。所以咧，佢哋咧系保留住以前揼石工人派老班飯個傳統，去到今時今日，嗰度嗰啲街坊，嗰啲有啲錢嗰啲街坊，仍然係自掏腰包，訂啲啊嗰啲客家豬肉啊，跟住訂買飯，翻到嚟，咁咧佢哋食完飯之後咧，啲大家擺完飯之後咧，門口隔離啲街坊就會排曬隊喺度。就攞呢個老班飯㗎啦，係啦。 咁啊，今年啊，睇下職管會唔會喺茶果嶺又見到呢一個咁虛陷嘅情況啦。 係啊。 好啦，今朝早唔該曬佳哥。 拜拜。

排隊的人咧就要分咗段落去排隊啦。咁、其實咧入同埋出書展咧，同過往你可能去咗十年、廿年書展嘅朋友仔嘅通道咧係好唔同嘅、 哦。 你去到會展嘅時候咧，你要好認真去適應一下，即係可能平時喺博覽道嗰度入嘅，咁、入就入啦。但係依家唔係嘅，可能喺博覽道嗰度要兜個圈。行一个 crack， 最紧要嘅指示清唔清晰先？ 佢指示唔清晰，不过你行十步咧，就一个工作人员话俾你听点行。 哦，咁都算系清晰，起码有人同我讲啊。 佢用咗人肉嘅方法去教你行。啊、总之你每行十步咧，就会有一个人跟住你噶啦、 啊。 你除低口罩，佢又会叫你戴翻啊。你冇证件咧，佢又要系咁要你 show 出嚟啊。即系可能有啲参展商，你 系 攞证入去噶嘛。 系啊。 咁你冇嗰个证咧，你 show 咗一次啦，行多。可能一段距離啦，有另一個人望到你啦，跟住咧又會叫你啊，先生唔該，攞個證件嚟睇下。但你明明入咗個管道咧、已經一開始喺頭嘅位置 check 咗一次噶咯，咁啊係咁 check。不過其實都係想即係令到個過程啦，或者因為其實都聚咗好多人喺個會展入面嘅，咁、最好就冇事冇干啦。 人啊，始終係肯定係多噶啦。喂，你目測咧，頭先你話人啊，唔係話太多啦，即係同以往比嘅話，咁但係啲人係咪真係買好多嘢？一箱二箱或者一车二车咁车走， 全部都是家长嚟。我目测今年头一二日去嗰啲全部都是家长嚟嘅，咁啊带埋小朋友啦，当然。咁入到去书展嗰度，好多都是补充练习 啦， 无间做噶啦，一定是咁啲小朋友都可以释放啲时间睇下图书嘅。咁但系我估作为小白都是家长啦，即系譬如你睇到啲小朋友除咗做补充练习，佢都肯攞住本书去睇咧。 李生啊，我未买补充练习 ，O K， 知会唔会买？ 你系同其他有啲唔同嘅，你会带小朋友去行山嘅、好好嘅咁。但系有一批嘅家长咁，其实讲真，即系你话操练佢哋或者叫。做補充練習都是想他們成績好， 當然 是的，用意都是只有一個，我都明白父母的苦心的。另外就是有些小朋友可能拿著本圖書在看、其實個家長都很欣喜， 是啊，他都很開心的， 他二話不說就買回去、 如果你給我選擇的話的，買書給個兒子，我真的會寧願買圖書、多過只是會買補充練習，因為補充練習呢，大家都做過小孩，你明白啦、你對著補充練習，你慢慢就會討厭了書， 對， 但你對著圖書或者感覺你對著漫畫書、故事書咁樣，你會愛上呢本書， 係 咪？ 係啊， 咁你就中意揭下揭下揭下，因為你越揭越多嘢。 冇錯啊，咁所以咧，我見到 揭開人生添。 有一個家長咧，都問佢自己嘅小朋友，譬如個小朋友叫Peter 咁先算啦。Peter 仔，你係咪想睇呢一本書啊？咁嗰啲小朋友都話。系啊，咁样咁跟住咧，个妈咪咧就会同佢讲话，买翻屋企同你一齐睇好唔好啊？嗱，同你一齐睇咧，好重要啊， 系啊， 因为唔系净系买翻去你自己睇啦、我继续睇住个股市先啦、或者 你呢个啱喎、其实有好多家长咧、即系见到譬如话 Peter 仔见到呢本书想买嘅时候，啲、家长就会问佢啦。就係、問佢，唔係話同佢一齊睇好唔好，係問佢我買咗你會唔會睇㗎？ 係啦，嗱呢個就係可能我自己未為人父母啦，所以頭先咧我聽到嗰一句咧，我喺旁邊翹埋雙手聽啦，或者經過睇到咧，我有少少感動啊！我個少少感動就係話啊，我舊時細個咧，阿爸阿媽咧都冇試過一次同我一齊睇圖書。 係啊。 你有冇啊？老老实实啦， 即系细个都好少 嗱、啊，唔系细个爹哋妈咪有同我一齐温习嘅，但唔系睇图书。 系啊，温习有啊， 即系冇享受阅读嘅乐趣咯、其实、不过我好嘅，我细个有一个Miss 定阿 Sir 咧，好鼓励阅读噶。佢细细个咧就已经送好多书咧俾成班所有嘅同学嘅。咁、当然你冇阅读兴趣嘅同学，梗系求其抌咗佢，或者求其摆喺个柜桶嗰度啦。我好有閱讀興趣嘅，咁細個咧，我做過啲圖書館管理員。 哇，好嘢喎！ 你有冇做過啊？ 我冇做過啊，呢、這個。 其實冇乜嘢做嘅，朝頭早咧翻到去圖書館嗰度咧，首先將嗰啲報紙夾嗰啲舊報紙咧、用嗰啲好似 螺絲 咁嘅扭， 即係整翻歸嘅報紙先。 係啦，將舊嘅報紙咧搭翻好佢，跟住咧擺落去回收嗰度。係啦，跟住咧再將新嘅報紙咧。所以其實我幾十年都離開唔到報紙，就係咁嘅解。跟住咧就將新嘅報紙咧，就喺嗰個鐵夾嗰度咧，就夾翻好佢。跟住咧就上鎖啦，扭完之後咧，跟住又 check 下啊，今日咧喺成間學校入邊咧，究竟有啲乜嘢同學咧未還書嘅？未還書咁點啊？咁咧你就開始咧寫唔同嘅紙仔啦，嗰啲 memo 紙仔。跟住 你要負責揾佢嘅咩？ 要将张纸好似开告票咁样， 哦， 即系譬如三 A 班嘅， 即系出翻张回条俾佢， 系啦，17号嘅同学，嗱，最后通牒啦，如果你唔还书咧，图书馆咧就会收你咧每一日个半嘅一个罚款嘅。 哦，喂，咁几好啊呢，這个工作。 系啊，我觉得好有使命感啊。 系啊， 要系。 同埋咧，即系如果而家读紧书嘅朋友仔啊，咁啊嚟紧暑假啦，暑假之后如果有啲新岗位喺学校嘅新岗位，例如系做呢啲图书馆管理员啊，做咩都好啦，其实真系可以试下。 系啊， 你发觉自己咧开始有啲权力嘅时候，你就会明白点解读书嘅重要性系咁大啊。 我又唔系享受权力嘅，不过你话到做学校嘅图书管理员咧要自肥咧，其实最好就系啲新嘅书咧，佢可能买一啲新嘅，譬如哈利波特啊嗰啲咧，跟住你可以第一时间自己咧借咗嚟 自己睇咗先。 系啊，呢个就系 人哋想借嘅点啊，我要俾人借咗啦。 今日系7月16日，星期五，农历6月初7，适宜纳采、定盟、嫁娶、祭祀、沐浴、开光、上梁、安床、作灶、掘井、伐木、造屋。 今日好多嘢可以做啊， 有需要做就安心做啦。今日忌出行、安葬、造桥。 如果要做点算好？ 安安心心走。今日都系新鲜菠菜日， 我会吃多啲唔同类型嘅蔬菜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元朗沙埔村凌晨大约4:30发生火警，大约一个钟之后升级为3级，朝早6:30大致被救熄。消防人员曾经动用3条喉和3队烟雾队灌救，并且疏散10人到安全地方，另外有20人自行疏散。警方话凌晨大约4:30接获多人报案指发现火警，估计是一间荒废木屋首先起火，其后蔓延到邻近4间的铁皮屋。位于观塘裕民坊商场的裕民市集今年4月初开业，市建局提供一站式支援，协助商贩申请和安装电子支付系统，參與政府電子消費券計劃。市集內大約80%檔主已經安裝最少一種電子支付工具，包括八達通、支付寶香港和微信支付。當中大約30個商販更加已經安裝全部3種電子支付工具。裕民市集販商協會主席梁陳少卿表示，疫情之下，不少市民改为使用电子支付模式购物，因此一直渴望尽早安装同埋使用合适的电子支付系统，但是大部分档主不熟悉系统的操作，一直未有申请。经市建局提供支援服务之后，陆续有商贩赶及在消费券推出之前安装电子支付系统。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接见到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两人举行会谈并且会见记者。拜登表示美国和德国支持民主原则和人权，应对中国的举动以及俄罗斯的侵略。拜登向默克尔表达有关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的忧虑。两人虽然就管道兴建的立场有分歧，但是两人都认为俄罗斯不应该以能源供应作为胁迫邻国的武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同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同下周初天气不稳定，同间中有骤雨。

心痛啊！你睇到我哋嘅港超心痛啊！ 系啊， 系啊，因为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喺即系今季见到咧，即系港超球会如愿早前就宣布咧，就退出下季嘅港超。 系 咁啊，见到啦啊！另外亦都有传啦，天水围飞马就倾向咧就唔竞逐来季咧。就喺呢個港超嗰度， 咁啊慘啊！好似話依家剩存得翻六隊波， 係啊，即係有機會咧，可能真係得翻六隊。好啦，咁如果得翻六隊嘅，本身個睇頭都已經即係亮點好少啦，係咪先？咁啊，而家佢哋有啲嘅聲音嘅，就喺度話到，不如邀請一啲港甲嘅球會，譬如叫佢升班啦，咁樣升班得唔得啊？湊夠數得唔得啊？咁樣。咁但係咧，佢哋都話到咧，因為呢啲係球會嘅資金問題啊，預計短時間之內咧。都好难做到呢一个升班嘅，因为你点解会喺譬如港甲点解港超呢，其实有好多因素，唔系话净系喂港超有位你就上嚟啦，其实唔系咁嘅，要睇埋财政啊，要睇埋其他譬如球场支唔支援啊，各方面嗰个 scale 啊，符唔符合港超嗰样嘢先至可以做到。 有一次同一啲班主啦去倾啦，知唔知搞一队波一年嘅使费系几多？ 即系小白几千万噶， 二千几万 系咯。 咁但系二千几万作为一个赞助商啦或者班主啦，佢用喺其他嘅宣传平台，有机会个效益更加大。尤其是而家有网络宣传，即系可能揾某啲当红嘅男团组合。拍佢一个广告，就算我有一千万射咗落佢个袋嗰度，起码可以令到佢成个商场都系人，或者一个 backdrop 喺嗰个三支旗杆下面打卡啊，起码打到有五六七日，好劲好劲咁样。咁但系究竟搞波又可唔可以做到呢个宣传嘅效益咧？ 系 咁，所以咧留得喺度咧搞波嘅所有班主咧都系真心热爱足球嘅。 系啊， 佢。簡直係燒緊錢㗎， 燒緊銀紙㗎。咁所以如果成日都話啦，如果佢哋有譬如二千萬嘅，佢投資喺磚頭上面，佢嗰個回報肯定會正確嚟講就多過呢個足球啦。咁足球唔係話唔好，咁但係咧，我哋今日嘅回報其實亦都好講個成績㗎。例如可能香港今日傑志都算係好好嘅成績㗎啦。其實今年係咪先？咁係咪每一隊都可以？睇到好似傑志咁樣咧，又好難噶嘛。咁每一隊球隊營運上面又有自己唔同嗰個難處喺度，所以我哋就希望啊，來季啦，足總咧就最好就有翻更加多嘅點子去到救一救翻呢個港超先。 係啊， 如果你得翻六隊嘅話咧，你無論係講緊足總杯啊，又或者係青英杯呢啲咧，其實都好難去到搞喎。 係啊，咁可能真係有一個大勢啊嚇，即係喺周邊地區啦，搞一啲叫做聯合嘅聯賽啦，呢、這個就係暫時足球總會諗到嘅唯一出路啦。咁究竟件事會點樣發酵咧？就睇下足總嘅高層咧去處理一下啦。球迷好簡單嘅啫，想睇好波，同埋想睇一啲好嘅入波啦。 球迷要入場咧，即係要佢哋入場都好簡單嘅啫。 係 場波好睇， 係啦，冇錯。 你發覺原來喂場場波都好睇嘅， 係啊， 唔睇波嘅人都去睇波啦。 係啊，咁同埋即係你話支持足運，仲有好多方法嘅。你話舊時我記得僆仔嘅時期咧，咁啊冇疫情咧，暑假成日有啲外隊嚟香港嘅。即係譬如嗰陣時英超四國賽啦，最經典你都記得啦。係啊，咁啊有好多譬如皇馬啊，或者有其他唔同嘅國家隊啊，都嚟獻下技咁樣。咁啊入場嘅朋友去到香港大球場，其實都好開心㗎。你睇啲勁人喺度踢。我記得有一年咧，連入職嘅球隊啊，譬如廖妻沙岩啊，仲有費南道托利斯嚟香港嘛。咁講真，大家你真係希望費托哇有個倒掛俾你睇，有個好絕靚嘅罰球咩？有當然真係好。其實見下佢真人喺嗰個球員管道嗰度攞住件波衫，跟住同佢講話簽名簽名咁樣，唔該唔該咁樣。咁其實已經係即係球迷最樂見或者最想見到嘅事情咯。係啊，咁啊嚟緊咧，即係仲有。十日唔夠咧，東京奧運啦，咁啊，辛苦小白咧要喺東京奧運嘅戰場嗰度咧，就可能跑多啲訪問翻嚟，令到咧個奧運嘅氛圍咧就再刺激一啲，再熱鬧一啲啊嚇！咁啊，講開熱鬧咧，咁啊睇埋 NBA 方面嘅情況啦，咁啊睇到2-2，依家暫時呢個公鹿隊咧就對太陽隊啊嚇，講緊就係 NBA 方面嘅總決賽咯。嗱、這個又可以估一估啦。嗱、兩隊你哋都唔識啊，包括有小白同埋 Kitty， 咁依家打成咧2-2嘅均勢，咁啊齋聽名啦，公鹿啊！你哋系中意動物多啲，就係中意呢個自然現象，太陽多啲啦、 太陽， 太陽係嘛？ 係啊， 太陽。 我為咗營造呢個緊張嘅氣氛，我梗係揀公鹿啦。 係冇緊張度， 好 明顯，好明顯氣氛冇緊張度。佢話 依然一樣， 為咗營造緊張氣氛，我揀。 公屋啦，但系冇紧张到嘅气氛。好啦，嗱，打成总局数2-2。琴日咧，我哋做紧晨光嘅时间打嘅，咁啊呢一。场波咧就系109-103啊，就系公鹿队咧就赢咗太阳队啦。咁啊，36岁嘅用老将去形容我报将，我又唔可以形容啊，我就唔系好认同，我自己都系36岁，因为咁啊，CP3 基斯保罗咧贡献咗10分同埋7次嘅助攻啊，不过咧5次嘅 turnover 失误咧就令到球队咧就落败咗啦吓。咁啊，去到抢五大战啊，嗱呢一场咧系好关键嘅，咁因为咧你攞咗第五场咧，通常咧。都是可以 叫唬啦， 系啦，叫唬啦，喺总冠军嗰个高唱入云啦。不过讲真，成日都话后上追落后嘅球队咧系比较强势啲嘅，所以咧评论咧都系倾向公鹿队嘅暂时，因为。一開始咧係太陽隊咧贏咗2-0嘅，總局數贏咗2-0嘅。咁但係公鹿隊咧嘅球星咧就追翻啊，即係呢個字母哥啦，就帶領球隊咧追翻兩場。依家暫時2-2，究竟係後上嘅球隊，即係公鹿隊咧，會有一個氣勢磅礴多一啲啊，定還是咧係太陽隊可以咧守住個城池咧？咁啊，兩隊咧都唔係總決賽嘅常客嚟㗎啦。咁所以咧。攞到總冠軍咧，絕對係一個莫大嘅榮譽嚟嘅。咁啊，如果中意睇波嘅朋友仔咧 ，weekend 嘅時候咧，就真係朝頭早啊，可以咧食住個靚早餐睇 NBA， 幾好啊！有免費波睇， 係啊，即係免費電視台都好好啊嚇。咁啊，成日呢個著名嘅評述員啊，張彼得先生咧，Peter Sir 咧都會講啊，今年電視台真係好好啊，皇恩浩蕩啊，即係免費可以俾大家睇曬咧咁多場嘅總決賽啊，就算打到咧第七場。都是不用钱睇的，其实有时候都挺开心，好像我们僆仔看亚视 NBA 地大这样，其实都是很开心，当年都是他做主持， 因为大家呢、就是譬如平时打开球打开篮球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些讨论，如果你连场球都没得看呢，你真的讲什么啊， 是啊， 还有杂志以前读书的年代， 还有呢我们都是神型人，什么叫神型人，就是朝早就会起身，我记得小白都有讲过，你有时候开电视星期六朝早开，有得看 NBA，跟住会同阿仔一齐睇 NBA， 跟住睇咯。 咁当然喺嗰个界别，你梗系会教导佢。嗱，呢啲就系走步啦。嗱，点解呢个哥哥咧喺嗰个篮球圈下边企咗咁耐会俾人吹咧？ 太难啦！你教嗰啲太难啦， 三秒都太难。 我净系教我仔仔嗰啲咧，你睇下你而家几矮啊？ 我系咪原来咁样教？ 你要高嘅话咧，你要食饭，你先可以似好似佢哋咁样入樽。 啊，系啊，我以为同阿仔讲话嗱。第时咧揾女朋友咧，记得中场休息嘅时候，见唔见到有啲啦啦队喺度弹下弹下，咁嗰啲咧就值得去欣赏下， 啊 观赏下啦，啊咁样，咁啊，呢、這个礼拜六日都好多唔同嘅球赛啦，咁啊大家自己揾啲精彩嘅，揾啲正嘅嚟睇睇佢啦。 奥运圣火将会喺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喺神光第一线紧贴呢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奥运村位于东京湾的澄海，居住区域由21栋14层至到18层的建筑组成，最多可以容纳18000人居住的。国际奥委会规定，每一个国家的运动员在奥运相关比赛5日之前就可以入去奥运村入边居住噶啦。比赛结束2日之后就要离开。为了防止疫情扩大，奥运村对于入住者实施严格的检测和行动的限制，可以说就是断绝了和外界的接触。另外，正在在日本访问兼且会出席奥运开幕典礼的奥委会主席巴克呢，他也说到东京奥运的得奖选手需要在颁奖台上自行挂上奖牌，运动员和嘉宾也都不会握手或者拥抱祝贺。奖牌会由戴上手套的工作人员放在个台上，希望确保没有其他人士在颁奖之前接触过这个奖牌。类似的做法过去都已经在全球多项大小的赛事用过了，包括五月在香港举行的场地单车国家杯赛等等。 东京奥运知多啲。 另外，为了配合奥运复兴主题，东京2020重建纪念碑早前已经在国立竞技场附近就揭幕了。三座纪念碑由再生铝制组成的，材料是来自311大地震灾区的临时住宅。设计方面由东京艺术大学学生策划， 阿碑上面刻有灾区中学生对运动员鼓励嘅字句。台委会有意咧就邀请选手完成东京奥运比赛之后咧就签名留念嘅，再将纪念碑分别赠俾当年受灾最严重嘅岩手、宫城、福岛三个县。 东京奥运知多啲。 大家好，我是香港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雷洪德博士。 咁啊，奥运当然咧就系大型嘅运动项目啦。但系除咗奥运之外，一般运动员如果参加啲大型嘅运动项目嘅时候比赛啊，教练咧系点样调整运动员嗰个心态？点样可以减轻佢哋嘅压力，令到佢哋发挥到最好？ 喺一个竞技比赛嘅运动员嚟讲，个心理嘅状态咧。唔可能咧，系永远都处于一股高峰嘅，吓、啊，即系好似等于我哋日常生活嘅情绪啦，吓、啊，我哋都有时起起落落啊，咁样。咁同样就系喺运动嘅情况嚟讲啦，赛前啦、比赛中啦，同埋喺训练比赛之后咧，其实个心理状况都有唔同嘅因素影响啦。咁大致上嚟讲，我哋分开两大类嘅因素啦，就系、是、一个内在嘅因素，一个就是外在。内在就系本身嗰个自己嘅紧张嘅程度啦，佢对于比赛成绩嘅期望啊，对自己体能啊，对自己技术嘅要求啦。而外在嘅咧就是、一啲环境嘅因素，譬如而家我哋香港有得转播啦，观众系咪一个影响到佢嘅压力嘅因素咧？社会环境啦、教练啦、屋企人啦，咁呢啲都系外在嘅环境。咁我個人覺得而家體育學院我哋香港嘅運動員咧都有運動心理嘅支援嘅團隊咧，係同佢傾下偈嘅。咁同埋即係去得奧運嘅呢三十幾張入場券嘅運動員嚟講，大部分都係身經百戰啦。咁、所以特別係喺東京嗰個環境嚟講，同香港其實都好相似啦。大家去到東京嘅街頭啊、shopping 啊、其他嘢都同香港差唔多。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壓力嚟講，喺香港而家即係體育學院支援嚟講咧，基本上可以處理得好好啦。 東京奧運知多啲。 如果參加啲大型比賽，即係唔小心啦，膳食都好小心處理嘅。不過真係運氣啊，或者水土不服啊，搞長沙喎、啊。臨比賽之前搞長沙，肚痛咁或者有啲唔舒服嘅。有啲咩辦法可以有冇停一停佢，令到自己順利比賽先 嘅咧？喺大會嚟講就有曬醫療嘅團隊㗎啦，即係喺選手村裏面咧，就係醫護啊等等呢啲支援咧，就一定有嘅。咁但係今屆嘅大會嘅要求咧，就係因為由於疫情啦，咁可能就係你本身對醫方面嘅支援嗰個團隊咧，就變咗係受到一定嘅限制。咁所以呢個都係令到有少少嘅擔心嘅。咁所以最好預防呢啲問題出現嘅話咧，就係、是、你按照即係、就是、我哋精英團隊嘅order 啦、指示咧，去做翻你最好嘅準備，食最好嘅嘢，瞓最好嘅覺，做最好嘅恢復，喺個技術、戰術、體能同埋心理咧呢四方面能夠發揮得最好咧，咁就為你嘅奧運啦，同埋為我哋香港咧係爭取好嘅成績啦。 白元浩，東京奧運知多啲。 四分，听过有陈海荣嘅 I Wish 啊，早晨， 早晨啊！ 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2%，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嘅，雷暴警告都系生效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9点钟。 啊，今朝先讲完话，雷暴警告经常有。 系， 咁但系咧，今朝就天阴阴， 哦， 啊，而家就仲有个咩酷热天气警告， 系啊， 嗯，啊，即系成日都有呢啲咁嘅嘢， 夏天 啊嘛， 系啊，咁啊，总之带定把遮就稳阵啦。 冬天咪寒冷天气警告咯， 系啊， 系啊， 系啊， 霜冻警告添啊， 成日都系 霜冻啊， 我啊中意冬天多啲， 点解咧？ 我唔得晒噶，我一晒即刻黑噶， 即系 我 又。 唔好睇啊！ 就唔系个运势， 同埋好 个人啫嘛。 唔系本身都黑噶啦。 你有冇试过黑啊？ 我有啊，我细个嘅时候试过好黑， 被誉为黑妹系咪？嗯， 黑珍珠 咁，哦，样，即系有同学咁叫你添啊？咁唔好起呢啲反应。 因为嗰阵时咧，剪咗个头啊。就好短，咁成个头好似一粒鱼蛋圆碌碌咁样，咁，就叫黑珍珠。 你对自己嘅认同形容得咁差嘅， 咩啊？ 俾咁多词语你形容， 唔系啊？ 唔系啊？点解点解系珍珠啊？嘛，因为黑色一粒啊嘛，好似嗰 蛋我谂紧啊， 健康，啊，即系个肤色比较黑啲。 但系从呢个即系皮肤学嚟讲，即系紫外线都系令到皮肤老化嘅元凶之一嚟噶嘛，咁，所以都冇特别去晒嘅。 但有维他命 D 啊嘛，又可以吸收到 咯。 系咪先？ 会 feel, 骨络好啲， 会接收到噶啦， 会接收到， 系啊， 信息收到收唔到， 唔系嗰啲维他命 D 啊，轻轻就够噶啦。 OK 明白。 我想讲咧，即系最近即系天气热啦，咁啊多咗留喺屋企啦，咁啊睇多咗电视节目啦，留喺度。咁啊有一个咧，我自己都几中意睇嘅，佢就讲谷德超咧去访问一啲住喺纳米楼嘅一啲情侣啊，或者自己单身嘅人士又好啦。总之系一个比较大家觉得系细嘅一啲单位。 咁啊，纳米楼都几贵喎。 了解一下佢哋。 咁系啦， 二百几尺，四百几万咁样嘅， 所以个名字改得唔好咯， 系咪啊？ 你有冇留意咧？任何嘢加咗纳米两个字咧，就觉得系高端嚟噶嘛， 啊， 然之后就贵噶啦， 系 纳米科技啊嘛。 但系佢呢个电视特辑咧都几好嘅，即系佢唔系净系好似即系唔系 sell 紧而家嗰啲贵但系细嘅楼，佢亦都有一啲咧系直头系一啲好似劏房嘅单位咁样，一百尺咁样好平嘅租咁样，佢就即系问下佢哋即系点解会两个人一齐住。住喺呢个地方咁好多都即系其实反映到佢哋就算住嘅地方细，但系都可以好开心嘅，即系睇下你同即系嗰句啦，同边个一齐住啦，咁同埋佢哋可能都有一啲嘅目的，即系譬如其实一齐想储钱嘅， 系啦，大屋咁样啦， 系啦，即系都有一啲计划喺度咯。咁我自己觉得啊，睇落去好舒服嘅成件事，即系好贴地之余，亦都好舒服嘅，系啦。咁啊，点样喺呢个空间里面又煮嘢食啊等等啦。咁原来咧喺好耐之前咧。就已经有呢个土地问题出现嘅啦，喺伦敦嗰边就话说咧，1920年左紧咧，就有一堆嘅妈妈咧，就令到一个现象产生咗，就系因为唔够地方用，屋企太细啦，咁屋企细人又多，咁你空气都唔好啦，系咪先？咁于是乎咧，佢哋有一啲婴儿，即系有啲 B B 细细个嗰啲咧，佢哋点做咧？佢哋就挂一个笼。在他们的窗口出面咁将个 BB 呢就放入个笼度系啦。你幻想一下真係好似一个而家我哋个洗衣机个位咁样呢就有一嚿嘢咁样突咗出去啦即係离远望咁样。咁但係当然啦佢哋就话系绝对安全嘅咁样。 冷气机啊洗衣机。 啊冷气机我讲洗衣机。系啦即係冷气机个位啦。咁即係。 啊 你又睇得到？ 咁你又个洗衣机系个？ 唔系啊，佢讲到以前咩英国啊嘛， 系 我以为以前英国就将个洗衣机 就兴噶嘛， 即系我哋依家即系当一栋居屋咁样啲冷气机一嚿一嚿嗰啲 系啦，即系外置式嘅。 咁佢点样吊咗个 B B 仔出去之后？ 咁个 B B 仔咧就可以喺个笼嗰度咧就喺度爬行啦，咁啊睇下出面嘅景色啦，甚至呼吸新鲜空气啦。 咁啊即系自制骑楼啫。 系啦，嗱咁有啲人就其实咧即系如果系摆喺而家嗰度咧，啲人就会。话你僭建啊，咁同埋而家呢个系啦，而家生活环境咧就即系好多尘啦，因为可能嗰以前啦，即系嗰个年代咧就冇咁多车啊，冇咁繁嚣嘅， 工业革命嘅年代咪更污糟。 我唔知道啊，嗰阵时系咪工业革命啊？1920年左右，咁总之佢哋就话咧呢一个就系一个悭位，亦都可以希望咧 B B 呼吸新鲜空气个做法咁样咯。 你讲开悭位咧，其实你留意翻咧，香港真系好有土地问题。点解咧？依家啲车咧全部上边咧。 都加一個嗰啲啊，即係旅行嗰啲箱喺度啊，嗰啲膠盒啊，你留意一下，多咗好多好多。點解咧？因為慳翻咧租迷你倉嗰啲位。啲人全部咧將啲雜物咧擺喺個車頂， 咁啊諗多咗啦，而家車重咗，耗油量又多咗嘅啫。 鐘哥講啦係啱嘅，不過你留意一下，真係多咗好多車加呢啲旅行嗰啲箱喺上邊。咁、 哦、 無啦啦點解整笪啦咧？好大機會咧都係因為屋企咧有啲嘢唔見得光啦，或者即係可能即係收埋啲玩具啊，即係又收埋 唔夠 女人嘅，收埋啲衫啊、褲啊、鞋啊、襪啊，或者啲雜物咧就擺咗喺個車頂嗰度，因為車頂咧係可以無限潛上去啊嘛，即係可能唔知呢一樣嘢關唔關土地問題先 啦。你各出其謀啦，不過嗰個嬰兒箱咧，即係最大嘅問題就係突然之間好似呢啲天氣咁樣翻風落雨咧，你就要快啲將佢接翻入嚟啦。 我咪等於你擺啲盆栽出去一樣啫嘛，落雨咪 收 翻 入 嚟。 问题对话解决中国对新疆、内蒙古、西藏同香港的侵犯人权等的问题，并且呼吁欧盟深化同理念相近伙伴的关系，捍卫欧洲的利益同价值观。报道认为，在中国取消对欧洲议会议员同欧盟机构的制裁之前，继续冻结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批准程序，并且呼吁欧盟推动同台湾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国外交部早前表示，欧盟基于谎言和虚假资讯作出单边制裁的错误决定，初步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欧关系，希望欧方认真反思。德国西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以及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暴雨成灾，洪水冲毁多栋房屋，至少42人死亡，多人失踪。西部城市科布伦茨警方表示有18人死亡，在舒尔德村一共有6栋房屋倒冧，导致多人失踪。另外一名82岁男子在被洪水淹没的地牢摔倒之后死亡，几十人爬到屋顶等候，当局出动直升机救援，数以百计军人开动坦克协助清理冧树和山泥。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8，日元109.77，瑞士法郎0.918，加元1.259，人民币6.465，英镑对美元1.383，欧元对美元1.182，欧元对美元0.743，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日经平均指数报27,855点，跌42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0.35美元，卖出1,831.37美元。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区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同下周初，天气唔稳定，同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9点。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坏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 Boss 对出啦。咁而家龙尾就排到去机电工程处咧总部大楼。重复多次啊，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 Boss 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少少挤塞，车龙排到去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那一段和福亨村那一段都是比较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行车缓慢，排到骏景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超高水准的作品，来自 LA 的 Maroon 5的这首新歌 Lost。 Got no connection, no faith or direction, no. Searching and searching for someone to save my soul.Till you love me, now I'm found, I'm found, I'm found. Yeah, you took me to a place, it was safe, it was sound, sound, sound, sound, sound. Lost, I was lost, now I'm found. Lost, I was lost, I was lost. Till you love me, now I'm found, now I'm found, now I'm found. Yeah, you took me to a place, it was safe, it was sound.以前 Maroon 5的作品比较 funky， 但是今时今日加入了很多电子的元素，而主音 Adam Levine 把声更加是这个双标，这个礼拜上升到第二位座亚望冠 Maroon 5 Lost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第一線 Kitty 同埋鐘哥 Happy Friday 啊！今日請我哋嘅嘉賓朋友出場先，有金利豐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 Dicky 啊，分析大使 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Kitty 中 哥，星期五愉快， 星期五愉快啊！咁啊 ，Dicky 啊，被誉为呢个股票界嘅黎明啊，我都见到你去睇黎明啊，咁啊， 系啊， 今日 up 乜嘢？今日 up 乜嘢 ？Up to you， 系啦，个市都继续 up 上去啊， 唔明嘅黎明， 系啦，唔明嘅黎明咁啊，恒指咧28000点增持啊吓，咁啊升咗208点啦，重越咧10天线，咁啊，宏观嘅大市走向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下，唔该。 系咁呢句真系金句嚟嘅，即系当啲股民如果问我，诶、哎、买唔买好咧？咁如果真系咧想避开啲风险，又唔知道点好咧，就买咩好？咁啊，即系 up to you 咯。咁嗱，咁系咪啊？咁啊嗱，讲到真系个市，咁当然我哋都唔可以咁样答啲股民朋友嘅，咁一定要有啲明确嘅方向俾佢哋。琴日咧我就真系见到一个都少少明确嘅方向，就话即系积弱好多好多时啦，唔系即系多时咁简单，系积弱咗多时，可能乘以二啊，乘以三啊，甚至乘四，就系啲中资嘅金融类股份，甚至乎咧特别系啲中资嘅保险股，琴日咧真系有少少即系否极泰来，一反即系呢一个弱势嘅呢个情况。咁当然啦，喺过去呢段时间都有即系几个原因，一就话人行就。全面嘅降準啦，即係都係令到市場流動性改善嘅。咁同埋亦都見到咧，就係話即係中資金融機構咧，佢哋嘅盈利咧都真係喺過去嘅疫情即係受控之後咧，慢慢咧都有好轉嘅跡象。咁呢個睇下會唔可以繼續延續住啦。咁但係咧講到就咁，即係講我哋恆指咧嚟到而家呢一刻咧，即係由即係高位回咗好多，低位又反彈咗唔少。咁其實都即係尚算係都不俗噶啦。咁啊，不過咧，亦都見到另一個情況就係、是、都過去都有講過，就係、是、新股都難玩噶，唔建議大家咧就真係隻隻都走去抽，甚至乎咧就孖展，因為原因係都幾難去捉摸。過去咧就真係做總結啦嚇，而家即係之前哇十幾隻同步上市，而家都慢慢陸陸續續上啦。 即係簡單啲一句咧，有啲咧就認購反應都幾好，但係暗盤以至到個上市首日表現咧就不似預期。咁有啲又可能好爆冷嘅，即係啲認購反應好差嘅，但係累積咧又可能有好龐大升幅。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呢啲即係啊，你逐隻去揀落去，咁你幸運就揀到一隻啦。但係萬一你孖點咗嗰只就係咧認購反應好好俾埋利息，跟住股價不似預期，咁就論盡少少咯。咁但係總的來說，我諗喺呢段時間咧，大家都會開始。即係留意翻一啲即係估值啊嚇，即係相對地比較低殘而個行業嘅景氣開始改善嘅行業咧，咁我諗就應該會好翻少少嘅。 嗯，嗱咁啊，想講下即係揸車。 嗯， 咁譬如話，如果你有揸電嗰啲電能車嗰啲咧，都話咯，喂，嗰啖油一俾咧就去噶啦。係 啊， 咁或者咧你一收油咧就停嘅喎。係 啊， 估唔到咧，而家電能車呢個特色咧。都反映咗喺佢哋嘅股价上边， 嗯， 即系比亚迪咧，哦，即系俾啖油咧就去， 系啊， 而家突然之间又落， 系会回啊， 会回噶， 开倒车，琴日跌3.3%， 系啊，点睇啊 ，Dicky？ 唉，讲到车股你都知啦，钟哥都系我好中意，因为我自己都好中意揸车嘅， 嗯， 亦都申报咧就系喺即系都相对地低位啦吓，比亚迪同吉利，我成日都。大家問我時間，我就要申報嘅。咁、但係講到比亞迪咧，就大概一個禮拜之前到咧，咁我就唔再持有啦。咁、暫時到現在咧都未持有啦。當然我冇水晶球嘅，亦都即係，真係你話，佢個股價真係呢排回咗啲、你又真係玩過。講真啦，真係股票嘅嘢，真係唔係升就跌，除咗禮拜。六日同公眾假期嘅啫， 停咗。 不過咧，係啦，咁不過咧，就真係講開比亞迪都要講下嘅，因為咧，即係其中一個消息最近影響佢少少個投資氣氛咧，就係、是、李六，就係咧呢個喜馬拉雅嗱，就唔係岩岩，又唔係山，又唔係鱷魚皮，係一間資本嘅公司嚟嘅。咁簡單講就係佢就減持咗咯。不過如果你睇翻佢即係聯交所嘅記錄咧，佢仲揸住6% 嘅。咁呢個關鍵嘅，因為如果再低過6%，例如譬如話低過5%咧，佢就唔使再申報啊。嗱，呢件事係好緊要嘅，因為咧喺過往啦嚇，股神曾經都揸過，除咗比亞迪以外咧，都有一隻香港嘅股份，嗰只叫中石油。咁佢一路減持一路減持喺。即係講緊所有記錄咧，就減持到4.幾嘅啫，就因為去到4.幾就唔使再申報，低過五唔使再話你聽噶啦。即係喺五以上做乜要同你講，低過5%咧就乜都唔使講噶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喺而家呢一刻咧，佢又未去到減持到係一個好警戒線嘅水平。咁但係咧就即係點講都好，就佢減持就令大家擔心，咦？咁會唔會阿股神巴菲特嗰個旗艦都會呢？咁因為而家佢都揸咗成9%㗎，即係都佔呢佢嗰個即係投資組合都佔成係第九位嘅呢一個嘅持股嚇，唔係9%，係第九位嘅持股。咁所以哇，即係呢個所謂嘅陰影又好，陰霾都好啦，就令到佢股價相對地咧，比吉利咧就係跑弱少少。咁啊，再者亦都因為佢嘅股價。同估值咧嚇，即係特別估值啦，我哋講緊，即係以例如市盈率咁去量度啦，咁就真係會比較係高一啲。咁當然佢貴人都唔係完全冇佢道理，包括因為佢唔係淨係做車啊，個電池都有得做啊。咁啊，比起有一啲即係嗱呢段時間咧，德基都經常講過一個。即係好清楚嘅比喻，咁終於而家咧唔係現眼報嘅，不過真係俾我預測幾個月之前嘅嘢咧，我就已經見到出嚟。曾經我就講過一間，咦，淨係得賣廣告唔賣車嘅喎， 係啊， 避之則吉啦，小心諗嗰隻咧就日日都創緊近期新低嘅，咁啊由我當時講嘅高位咧就已經跌咗70%嘅啦，咁但係調翻轉比亞迪咧同吉利咧就比我之前推介嘅咧都起碼都升咗成40%-50%，咁如果你話，此消彼長，你冇嗰隻而揸咗呢隻，就算比亞迪呢排回翻少少，你又冇走到都好啦。即係其實都唔係話即係有個太大嘅虧損啦，甚至乎其實只係即係將個好大嘅利潤咧嚇，就係著落嚟噶。即係減少咗啲咁解咯嚇。 嗯，阿 Dicky 啊，做咗呢個環節之後咧，我成日都好留意自己個消費模式啊。即係一買嘢嘅時候會想，會諗下啊，我對於呢間公司嘅股價有冇少少貢獻咧？ 係啦，對唔對沖咗自己啲衫褲鞋襪咧？係 啦，我首先咧，不如問一下阿 Dicky 咧，有關於呢個莎莎啊、六福同埋周大福，見到佢哋咧出嚟嗰個首個財季數據啊，港澳同店銷售咧都一樣有好轉噶嘛。最近咧，佢哋有啲嘅股價仲升得都幾急。咁样啦，咁其实呢一啲本地零售股嘅前景，你又睇唔睇好咧？即系仲会唔会向上有一个升势可以持续到咧？ 嗱，事不離實咧 ，Kitty 呢個都係我差唔多，我諗都成兩個月之前咧，有同大家分享過嘅睇法嚟。我就話喂，消費券喎、啊，你唔好理啦，即係到時派都點都好啦。總之咧，基層就去超市啦，中產可能食餐好噶啦。咁但係咧，亦都有講過一個概念嘅，就係、是、話喂，以往咧嚇冇疫情嘅時間，大家咧就可能咧就係點講都好，一年咧都去三幾次旅行啊。而家就只可以眼睛想旅行嘅啫，即係都飛唔出嘅啦。即係無論你點樣烏烏烏都係飛唔出㗎啦。咁好啦，當打針啦，有疫苗啦，咁係咪就代表可以去旅行呢？都未必，即係嗰個心態都仲未嗰個狀態。咁點樣好啊？如果仲係有嘢做，份工嘅收入未受影響嘅啊，打工仔，咁可能佢會覺得啊，不如都有陣時咁辛苦咯，又疫情咯，又唔出得街咯，又約唔到朋友咯，咁不如獎勵下自己啦嚇、可能買啲奢侈品啊、鐘錶啊。護膚品都要㗎，因為就係成日戴口罩啲皮膚差咗囉。不過咁我想講一樣啫，就係、是、往往當大家有個好樂觀嘅預期，佢話哎我又發型起啦，哎我又好業績，咁往往就可能會成為一個獲利回吐嘅藉口。所以近期你都會見到個別嘅呢啲即係奢侈品啊、零售啊，甚至乎即係相類嘅股份，終於喺而家呢段時間累積咗龐大升幅之後呢開始回吐。咁所以大家都記住一個概念囉，就即係話有陣時咧，都真係往往咧係即係當大家係即係最興奮嘅時間咧，就是、高峰的快感剎那失衡嘅，即係永遠股票市場都係咁樣嘅啦。咁所以就即係大家留意咯。 咁啊，唔該曬 Dicky 啦。咁啊，頭先都講咗你提及過有啲股份有持有，有啲咩股份冇持有啦。咁啊，Happy Friday 啊，唔該曬黃德基 ，Thank you， 拜拜 ，Dicky。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吓、 暑假期间 谂住消费， 有冇优惠？ 冇问题，呢、這个夏天阿欧暑假优惠大酬宾。 讲优惠啊，叫埋小白出嚟一齐 要 啊先啦、啊、问下小白同埋钟哥先啦、啊、消费券搞咗未啊？ 未、哎，真系未、啊。 你真系要搞， 真系要搞。16号， 唔好话唔够朋友。 系， 我今日最后一次提你。因为听日提唔到你 嘛， 听日点提你啊？听日我做紧节目喎， 打电话啦， 打电话 去咯， 咁多方法。 梁生有个优惠提提你要申请系嘛？理财理财啊，你自己唔理自己啲财啊，嗰五千蚊就会走咗噶。 好信嗰个嘅，唔系理财，唔落你袋啊。 嗱，呢个讲多一个数据俾大家听咧，你就会即刻。 但你肯喐就肯就会落你袋噶咯，呢个 你肯揿几个掣就 OK 啊。嗱，讲个数据俾大家听，你知唔知？到目前為止咧，香港有幾多人已經申請咗，或者已經入紙整咗呢個消費券咧？ 我估都有八成噶啦啩， 超過500万啦，係咯，500万咯， 講得好啱，係超過500几万嘅人，係500几万嘅人，即係得翻100几万嘅人咧。即係如果你當香港700几万人啦，你應該得翻100几万人。嚟， 我仍 然我哋身邊就有兩位啦。你哋真係好特別啦、啊！我想講， 今晚會少啲嘅， 係咪啊？ 今晚我整， 係今晚你整， 今晚會少。 我會今晚連同屋企人一齊整。 嗱，我都話 再少啲。 哇！你成家都未整啊？ 成家未整啊？ 數據咧，先可以逼使到人咧做真實嘅行動。我哋頭先就算每一日係咁講住，苦口婆心係咁噏噏噏都冇用。嗱，今日咧應該係講消費券咧最後一。嘢啦，因為聽日都截止咯，冇理由炒冷飯噶嘛，係啊，係啊，即係聽日係最後一日申請嘅呢、這個呢、這個日子咁樣，係最後一日。 係啊，唔好遇到咁問啦。 我都好奇問一句先，都係噶啦，係咪我冇申請就冇得再補領嗰啲噶啦？ 係啊，冇噶啦，冇噶啦， 係呢樣嘢要講清楚啊。 冇噶啦，正所謂蘇州 嘅有嘢係嘛？ 蘇州過後冇艇搭啊！ 唔好意思啊，我遲咗，可唔可以俾翻我啊？邊有 啊？係啊，冇啊，雪地跪求咁樣。 但都好长啦个时间，其实 有啲朋友咧，即系都会拣咧用最传统嗰、那个嗰张卡嗰个公司啦。咁、那个卡嗰个公司咧，喂，原来咧佢依家最演化最新个版本咧，真系可以套现临尾嗰1000蚊。咁点解咧？因为嗱，睇到有啲文章啦，都好可靠嘅消息嚟啦。呢、這个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啊认为啦，政府咧就唔会限制最后一期嗰1000蚊嘅使用，即系。八大通先會有最後嗰1000蚊啦，咁樣，因為佢係分三期噶嘛，即係唔限制商户同埋時間去應用啦，所以咧八大通咧發放最後一期嘅1000蚊消費券咧，可以退埋卡退款添。 哦， 真係啊！ 咁你哋兩個諗清楚啦， 係啊，諗下啦，點最好啦？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7月16日係一年嘅第197日。 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68日。1945年7月16号，人类历史上首枚名为小玩意的原子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沙漠试爆。原子弹又称裂变弹，是基于核分裂和核联所反应原理的一种爆炸装置，属于核子武器的其中一种。早在1938年，德国科学家奥托哈恩和弗里茨斯特拉斯曼发现核裂变现象。1942年6月，美国原子弹研究计划正式开始。由于总部设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区，所以又被称为曼哈顿计划。1945年8月6号，在日本广岛上空投下人类第一枚用于战争的原子弹。7月16号出生的朋友沉溺在浪漫感觉当中，喜欢追求有关爱情、探险以及令人惊喜的事物，经常徘徊在理性和情绪之间，热衷改变其他人的想法。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会不会令到其他人失去学习的自由呢？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战争是残忍的现实，将它美化是不是只是一种蒙骗自己而令它合理化的表现？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今朝早 TDC Hotline 先分继续喺度嘅嗱，之前咧我哋就介绍咗今年书展嘅年度主题心灵励志啦。咁除咗同心灵励志有关嘅展览之外咧，文艺廊咧都仲有另外两个部分噶噃。今朝早咧，我哋继续请嚟香港贸易发展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李家伟先生 Baron 咧，就同我哋介绍下嘅。早晨 ，Baron。 诶、hey ，早晨啊。咁今年書展嘅文藝廊咧，除咗呢個心靈勵志嘅展覽之外咧，咁另一個嘅焦點展區咧，就係、是、叫做《我們的快樂回憶兒童樂園》嘅。咁大家都可能知道啦，兒童樂園咧係香港最長壽嘅一個兒童刊物嚟嘅。咁曾經陪伴咗咧一代又一代嘅讀者咧，度過佢哋嘅童年嘅。咁喺呢個展區咧，係大家將可以咧欣賞到唔同年代兒童樂園嘅畫作啦，同埋真跡嘅。咁就可以咧等讀者咧係重拾翻昔日嘅童真嘅。咁而另外咧，為咗紀念一代嘅武打巨星李小龍咧，我哋都好高興咧，係同李小龍會咧係攜手合作嘅。咁設立咗另外一個展區，就係咧《不朽巨龍：李小龍傳奇80載》嘅呢個展區啦。咁喺嗰度咧就會展出一啲關於李小龍嘅一啲珍貴嘅生活照片啊、畫像啊，同埋相關嘅藏品嘅。咁有部分嘅展品咧係從未曝光嘅，咁展區咧亦都會播放翻一啲即係經典嘅電影啦，好似《精武門》嘅一啲選段嘅，咁所以咧各位李小龍迷咧就千祈唔好錯過啦。 書展咧就除咗睇書啦，仲俾市民咧認識唔同領域嘅作家添嘅噃，咁不如亦都請 Baron 介紹一下今年嘅講座啊。 好啊，咁書展期間咧，當然會舉行唔同嘅文化活動啦。除咗就前幾日介紹過嘅呢個名作家講座系列之外咧，同埋呢個英語及國際閱讀講座系列之外咧，亦都有咧呢個世界視窗啦、寫意生活、兒童及青年閱讀同埋本地文化歷史等等系列嘅講座嘅。咁為大家咧係可以探索翻藝術啊、電影啊、旅遊啊同埋飲食啊等等相關嘅議題嘅。咁講者嘅陣容咧，當然亦都非常之強勁啦。咁好似有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先生啦，亦都有著名嘅粵劇演員蓋明輝啦，同埋著名美食家蔡瀾等等咧，都會嚟到現場開講嘅。 咁唔知道今年咧又有冇一啲適合一家大細參與嘅活動咁咧？ 係啊，當然有啦。咁其實每年我哋兒童天地嘅舞台咧，都有呢個名人講故事嘅環節嘅。咁啊，請嚟社會上咧唔同領域嘅一啲傑出人士做嘉賓啦，咁同小朋友咧就係分享翻一啲有教育意義嘅故事嘅。咁今年我哋邀請到嘅講者咧，就包括有文化躍動主席兼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副會長霍啟剛太平紳士啦，亦都有2020年十大傑出青年蕭海欣啦，同埋飲食集團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司徒永富博士啦。 咁亦都有咧係呢個纜車公司董事總經理阿劉偉明先生，咁以及咧係香港三指鋼琴家黃愛欣等等嘅嚟到現場同小朋友講故事嘅。 嗱，我知道书展除咗会喺会展举行之外咧，仲会喺全港多区同埋线上线下咧进行各类文化活动噶噃，可唔可以都同我哋介绍一下有关嘅一啲精彩活动咧？ 系为咗进一步啦吓推广呢个阅读风气啦，咁我哋其实除咗喺会场内啦，其实喺会场外咧，我哋都会咧系线上线下举办咧超过600项嘅文化活动嘅。咁今年我哋继续联同咧多个机构咧系筹办咗呢个文化七月阅读下季啦，咁咧就系由六月底至到七月底咧喺香港多个地方咧系举行咧好多嘅文化活动，咁好似咧会同书店合作啦，举办音乐书籍分享会啦，亦都有同商场合作嘅一啲嘅 STEM 讲座啦，以及系一啲阅读分享会等等嘅。咁如果咧大家参与咗咧一啲指定嘅文化七月嘅活动咧，就仲可以得到咧由香港设计室创作嘅 Schoolie and Friends， 即系史古利和朋友们嘅主角嘅贴纸一张嘅，咁啊集齐指定数目嘅贴纸咧，就可以咧喺书展现场咧换取一啲精美礼品嘅。咁而喺线上方面咧，就因为疫情关系咧，其实大家多咗时间喺屋企，咁所以我哋亦都特别投放咗一啲资源咧，就喺书展网站增设呢个文化线上行嘅呢个栏目嘅。咁大家咧系可以随时随地咧，可以喺我哋书展嘅网站咧浏览一系列由合作伙伴提供嘅一啲网上阅读啦、博览馆嘅展览啦，同埋一啲嘅文化活动资源，以及重温翻咧书展一啲经典嘅讲座嘅录影片段添嘅。 嗱，如果想知道更多书展嘅详情咧，就可以浏览书展嘅网页啦，又或者系下载书展嘅 app 啦，同埋预早关注定佢哋嘅 Facebook 香港贸易发展局展览频道。嗱，提提大家吓，凭住一张飞就可以去晒书展、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同埋零食世界咯噃，咁所以大家记得唔好错过啊！唔该晒你 ，Baron，Thank you， 唔该晒。 就嚟去到早上嘅八点半钟啦，我哋先听一节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元朗沙埔村凌晨大约四点半发生火警，大约一个钟之后升级为三级，朝早六点半大致被救熄。消防人员曾经动用三条喉同埋三队医务队灌救，并且疏散十人到安全地方，另外有二十人自行疏散。警方话凌晨大约四点半接获多人报案指发现火警，估计是一间荒废木屋首先起火，其后蔓延到邻近四间铁皮屋。内地过去一日新增3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都是境外输入病例，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另外新增23名境外输入的无症状感染者，再多6人出院。内地累计92,183人确诊，4,636人死亡，87,011人康复出院。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表示，他的身体情况改善，形容感觉良好，未必需要因为肠阻塞问题而接受手术，并且可能在星期五出院。博尔索纳罗因为连续十日出现打嗝，星期三被送到首都巴西利亚一间医院，后来转送圣保罗的医院接受进一步检查。总统办公室当时说，博尔索纳罗可能要接受紧急手术。博尔索纳罗2018年竞选的时候曾经被人刺伤肠道，之后做过几次手术，加上曾经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健康问题受到关注。海地警方继续调查总统莫伊兹遇食身亡事件，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即系俾你哋下一下。 喂，原来苏州过后咧 有艇搭，不过咧你要搭下一班车， 系 迟啲。 嗯，系啦，讲紧嗰个消费券， 咁啊，消费券嗰度 讲埋今日唔使讲，原来唔得，要永续咁样讲，最好永续咁样派啊，派到下年，派到后年咁啊。嗱，讲紧系乜嘢咧？就系咧呢个原来第一期啊吓，咁啊七月四号至到七月十七号嘅完成登记咧，咁你就可以即系早买早享受咯。咁啊，发放日期就会即系喺翻一个八月一号啊，咁啊可以攞得到啦。咁但系你话迟咗少少咧，都有相关部门啦，同埋相关嘅资料咧，可以俾大家查阅嘅。咁啊。如果你話喂呢兩日唔得閒喎，未搞到喎，咁你上關相上翻相關嘅網站同埋相關嘅資訊咧，你就會得到更加多嘅支援㗎啦。咁仲有一個三個四個字啊，打1823咧，你就會有啲專業嘅人員可以幫下你嘅。 嗱，總之如果你喺七月十七號之前完成到登記咧，你嘅電子消費券咧早啲嚟。如果你遲咗咧，唔緊要，你仲可以繼續登記，喺到八月中嘅。咁但系咧就會遲啲先，就 係啦。鐘哥，你諗住早定遲咧？咁樣如果係 都係今晚搞， 都係今晚搞， 都係想早享受啊！ 仲有就係咧，唔同嘅電子消費平台咧，都可能有啲唔同嘅時間表或者一啲規則嘅。咁如果大家想知道任何嘅詳情咧，麻煩咧上翻去相關嘅網站裏邊，慢慢去睇一睇。不過都係嗰句啦，盡快搞你就盡快攞啦，遲啲搞遲啲有，咁你自己適隨轉變啦。 呢啲咩嚟噶？ 我点知啫？ 咁呢啲又系咩嚟噶？ 我点知？问佢啦。 晨光超新星， 早晨啊，超新星。 早晨 Kitty， 早晨钟哥。今日介绍呢样嘢咧，系我觉得系几啱一啲有小朋友嘅听众用嘅。咁呢嚿系乜嘢嚟嘅咧？我俾 Kitty 望下先。 嗯， 佢系好薄嘅，系啦。但是很薄的两块比较硬的胶片。 比较硬 胶来的。 是硬胶来的。 嗯，阿星你不要说那么多。 胶片我胶片。 你看到依依讲都很小心讲。 是啊 我又不讲得我又费事讲得那么 快。他呢就有少少似呢你去那个家私店呢他那些。嗰啲组装啊，即系成日都会接埋一啲嘢，然之后你可以将佢变翻做立体，佢有少少似嗰个我屋企有一个系咁样嘅。 哇，做咩见阿姨？哦，我 系好信啊，硬胶，佢似一个袋咯。 我见你咁用力嘅，点解要整得好？ 因 为 呢 嚿 胶真系好硬，佢又 真系比较大力嘅。 佢成个设计咧有少少似一个可以折叠式嘅装嘢嘅袋，咁但系咧佢个质地又唔似，因为佢硬到咧好似掹唔开咁。 咁你又睇下先。 嗱，而家好简单地咧，其实佢系两块胶。夹埋一齐，咁旁边咧就用嗰啲锅钉咧将佢拍埋啦， 中间仲有个窿俾你抽住， 好似个手抽咁样。嗱硬咧就真系几硬下嘅，咁、但系想拉开佢咧，好似唔 系 好得， 系咯， 望落好似个袋咁样嘅， 只一个 file 啊，即系一个嗰啲 folder 嗰啲咁样啦，咁但系。實際用途係乜嘢咧？ 佢似係可以俾你打開，但係又好似輕輕力又打唔得開曬咁。 首先咧，佢喺呢兩幅嘅硬膠上邊咧就有啲坑紋嘅。咁、如果根據我哋有限嘅邏輯去思維咧，咁嗰啲坑紋應該 係俾佢接埋， 接埋跟住反咗某啲嘢出嚟嘅，即係折紙遊戲嗰啲咁樣。咁你試下升嚟睇睇，係 咪要嚟裝嘢㗎？係咪一個攬嚟㗎？可以。 其實 Kitty 都估得差唔多㗎啦。呢一個的而且確係一個可以開嘅一個。硬膠嘅盒嚟嘅，咁、但系咧佢就唔系一个盒，唔系攞嚟装嘢，咁佢系要点样嘅咧？其实佢系一张凳嚟嘅， 一张凳， 凳个凳系啦。 咁啊，讲唔系好幽默啊，觉得呢个 get 系1984年出噶咯， 唔系，其实咁你要赞佢，因为1984年佢都 未 出世， 我仲知啊。咁呢張凳呢其實就唔係話好大張，但係講緊有時候你出去呢有需要，譬如話係你去樂園啊，或者係你去出去一啲地方要排隊嘅時候，咁、你個人又好攰喎，你又想坐喎，但係旁邊又冇嘢坐，點算呢？你就可以 挨喺度咯，挨埲牆咯， 挨都有啲攰㗎嘛，鐘哥，即係因為隻腳都要用力㗎嘛。咁呢個呢就可以喺你個袋度拎出嚟。 然後變成一張凳嘅一個新物件啦。 嗱，點樣變成一張凳啊？ 係啦，接嚟睇下。 咁頭先鐘哥講到身邊，即係側邊，其實兩邊都有鍋釘啦。 嗯。 咁我嘗試過好多方法點開，最易開嘅咧就係其實撳一撳鍋釘嗰邊， 嗯， 然後再撳，咁佢就變係啦。咁上面咧。佢嘅位置咧，佢就會變咗個凳嘅位置啦。咁但係佢高度其實 好細啫， 好細張嘅啫。 你話佢一頂帽都得啦，大佬。 唔係，佢直頭似咩咧？而家阿星打開咗，即係撳實咗佢形狀咧，就似一個薯條嘅盒啊，調轉咁樣反轉咁樣用啊，係啊， 大嘅薯條盒咯，呢個仲要 形狀同薯條盒一樣。 我一次阿小白個仔咧，啱啱幼稚園畢業，戴嗰頂四方帽啊。 係啦， 但係呢個唔四方喎，呢個椭圓喎， 咪差唔多嗰啲啦。 嗱，咁樣點解我會介紹呢張嘢咧？第一，因為佢方便啦，因為 阿星你一邊都未必坐到。 唔係我坐到噶，真係 會唔會爛先？ 唔會。 嗱，去到呢啲咧，你話方便，即係固然之，我都覺得方便。你唔使話攞一張摺凳出去，我當佢真係坐。有兩樣嘢我喺度懷疑緊。第一，因為佢好細張，如果你身形比較龐大少少，你坐落去會唔會仲辛苦過唔坐啊？第一，第二咧，佢嘅承重能力有幾多？你始終都係。兩塊膠片幾粒鍋釘，如果你一個人坐落去，你可能都百幾磅啦，咁會唔會頂得住先？ 嗱，我呢個專業測試員咧，咁聽眾如果有上呢個面書專業，應該都知道我幾大份噶啦。咁我體重應該都應該係80kg以上啦，咁我就唔講詳細啦。咁我自咁我自己坐落去咧。第一就是完全不觉得它会烂的，很稳阵的。第二样嘢咧就是个 size 咧望落去好细，但是其实我个 pat pat 都 fit 嘅，都 fit 到落去嘅。咁我 你个 pat pat 边度 fit 啊？肥到咁样仲话 fit？fit 到嘅打横 呢张凳系嘛？ 系啊，打横坐咧佢就啱啱好 fit 到嘅。如果你觉得真系有啲辛苦，其实打直坐佢都会舒服嘅，因为佢呢张凳咧就系佢有少少个弧形喺度嘅， 唔得 系啦。 我谂起当年翁虹嗰套啊。十大滿職 紅 衣，佢嗰個海報坐過張， 唔係呢個咪就係武器之手接凳啲 friend 咯，佢係真係接出嚟嘅凳咯。 嗱，正話講嗰兩樣，因為我覺得佢太矮啊， 係啊，你只腳咧要屈住，一係就伸長啦。 嗱，我哋僆仔年代咧，我哋喺公共屋邨大，我哋用踎刺嘅一代，即係我哋叫踎刺成長的一群咧，我哋用呢啲咧係冇乜所謂嘅，因為我哋喺細個已經經過專人長時間訓練。慣咗踎，咁變咗張凳矮啲咧，其實我哋接受到嘅。如果你哋呢個年代咧係用坐次成張嘅一代咧，要你哋踎其實好辛苦嘅。 我自己都好辛苦噶，但係咧呢張凳咧真係你好攰嘅時候， 鐘哥話佢都好辛苦，見到你， 我見到你都好辛苦。 唔係因為呢張凳坐落去嘅時候咧，你會覺得係真係舒服嘅，因為係佢上面其實我哋平時坐啲凳係平噶嘛，係水平噶嘛，但係呢張凳有少少彎咧，所以係啱啱。贴合到你 pat pat 嘅形状， 哇！呢个真系月半弯， 切合人体工学， 我真系亲身试下坐下先 ，feel 下啦。 而家我已经离开咗个张凳， 系啦。 点啊？你个 pat 张哥觉得， 喂唔得， 你 pat pat fit 唔 fit 到？ 我而家直接坐咗落个地下度，即系坐咗你张凳。 因为佢个高度系比较矮啊，好贴地啊，真系 都唔 紧所谓。 咁我人都贴地都啱我嘅，咁我而家坐落去咧，其实稳阵咧。 你試下前後搖唔搖？但係 有少少， 少少， 但 係唔係好勁， 有少少驚係嘛？我見你個膝頭哥都接曬咁樣。 係啊，嗱，都話落我哋係踎刺長大嘅一群咧。我覺得咁樣坐都叫做得嘅。 係， 不過你哋我就唔知啦。嗱，而家我呢張凳咧就叫做，因為佢打橫噶嘛。係，我而家打橫咁樣坐咧，同我個 pat pat 嗰個 唔好貼合啊， 貼合程度咧就一般， 一般， 又未至於去到難頂。 係， 一般好啦，我而家試下調轉佢，好似翁虹，好似翁虹咁樣坐。 小心啊！ 打直坐 系啊，打直坐就真系有嘢摆咗喺中间噶啦，小心啲啊！ 晾住晾住舒服啲嘅， 咁样坐咧系舒服啲嘅。 哦，系啊， 但系感觉上咧 就危险啲， 唔系有啲有碍观瞻嘅感觉。嗱，你自己识随转变啊！ 系 而家将佢打直，即系好似真系骑木马仔咁样咧，你就会觉得舒服 啲 嘅。但系外观上咧。特別係女士，我就唔係咁贊成咗啦。 反而咧，我望呢一嚿嘢咧，我諗到另外一個用途反而會好啲嘅。嗱，你當佢係一張好細、好矮。 接出嚟嘅凳仔啦。咁、嗯、虽然佢好硬，我觉得佢咁矮咧，可以俾啲OL 咧放喺 office 嗰度，即系譬如你嗰个脚咧晾一晾啊，系、 哎、 啊，咁你又唔怕佢即系个 pat pat 位唔啱啊，又唔怕佢即系负重得唔得啊？但佢就方便咯，即系譬如你有时晾下只脚咁就可以摆喺台底。 咁、嗯、另外一样阿星啊，譬如你呢一个咧就叫做折叠式嘅。 接凳 啊咁樣，咁但係喺坊間咧，其實都有好多類近。當然嗰個設計唔係呢一隻，呢隻個設計我都覺得幾新穎嘅。 係啊， 咁有啲最老土或者叫最傳統嗰啲咧，真係細細張，好似打開一張接凳咁樣嘅。 嗯， 但係咧就只係佢兩邊係一個架啦，一個用鋁做嘅架啦，咁而中間咧就係帆布。 哦， 你真係好似一張凳咁樣，即係好似接。 我知邊啲即係好似露營嗰啲啊嘛， 佢都係咁細張嘅啫。摊开，中间就系布质啦，都系咁细张。点解我唔选择嗰啲要用你呢一张咧？ 嗱，第一样嘢，因为咧就系当佢唔用嘅时候咧，其实佢系好薄嘅啫。 咁但系嗰啲都好细张 嘅 啫嘛， 但 系 嗰啲 系 一条条，因为其实嗰个系有重量嘅，嗰啲露营凳重量就唔系一块帆布度，就喺嗰三条柱度。咁、我自己拎过啦，其实都系真系有啲辛苦，同埋你袋落袋度咧，系。袋落袋度咧， 阿星成日都好辛苦，搞笑。 系啊，系有啲烦嘅，但系咧呢张凳咧折埋咗，其实就好似一沓纸咁厚嘅啫。咁、我相信大家平时背囊咧，而家每一个背囊都会有啲摆电脑嘅位置噶嘛。咁、你就可以摄喺嗰度。咁其实你唔会觉得系有啲乜嘢唔舒服啦，甚至佢硬咧，你摄喺个电脑嘅位置度，可以帮助你个背脊啊。因为就令到个背囊冇咁腍咧，咁就硬少少，你就会孭起上嚟都舒服啲啊！ 垫一垫个背， 系啊， 好啊，阿星几多钱？ 唔贵，四十零蚊左右啫。 哦，四十零蚊， 咁我可以考虑下嘅，系嘛？ 我即系如果根据呢个价钱可以谂谂嘅， 可以俾 Kitty 骑啊，唔系踩下先啦。 好啊，好啊。 你讲你个人系嘛？ 我唔会嘅。 我哋睇足球比赛，上下半场中间都会有中场休息，睇歌舞剧中间又会有时间俾我哋去下洗手间。中场休息喺早期嘅戏院入面相当普遍。以前嘅电影放映技术需要利用中场休息时间去到更换一啲嘅胶卷菲林，不过随住科技嘅发达啦，电影播放已经可以一气呵成，完全唔需要换片嘅时间。咁但系仲有啲国家。他们播放普通电影都一样会有中场休息时间的、到底为什么呢？又是哪个国家呢？想不想知道呢？白元浩转头告诉你。 求影马可变真，情人情人不知，暗暗爱你那天开始，唯求情人你有天可以欣赏这个痴心汉子。求影马可变真，情人情人可知，爱你爱你没法终止，求明了傻汉子，请不要怀疑，藏在心底事。求影马可变真，情人情人不知，暗暗爱你那天开始，唯求情人你有天可以欣赏这个痴心汉子。求影画可变真，情人情人可知，爱你爱你没法终止，求明了傻汉子，请不要怀疑，藏在我心事。 原来冰岛的戏院是全世界少数几个仲有保存住中场休息制度的国家戏院来的。无论电影的长度，播放电影去到一半看到正是入狱的时候，荧幕都会突然熄灯，音效停晒，跟着呢影厅还会着埋大灯。在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中场休息了。得意的是中场休息的时间并没有划一的，可能是十分钟至到二十几分钟，最主要都是看下入场观众的人数和大家埋了位未而定的。冰岛人非常习惯看电影有这种中场休息的制度，除了利用这个时间去厕所之外，还不用怕因为去厕所而错过了电影里面任何精彩的片段。观众也都可以顺便去小食部买些零食或者饮品。不单止咁啊，佢哋认为中场休息嘅时间更加可以俾大家倾下电影入边嘅剧情，咁翻入去戏院嘅时候，咪可以安安静静欣赏自己中意嘅戏咯。 你唔中意我啊？ 点解咁讲咧？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喂，小白，讲下呢个笋工啊，不如 好啊。 近排咧，自己都特登揾嚟好多咧唔同嘅笋工，咁呢啲笋工咧就喺唔同嘅平台都有嘅，咁啊俾大家去参考一下啦。咁 帮听众揾嘅咋嘛你？ 梗系啦，唔系自己揾啊。 但系微笑嘅，梗 系啦，梗系啦。 要做咩？我头先微笑出卖咗我咩？ 系啊。 我唔会见 你一讲笋工嘅时候正眼又发光咁样。 呢个笋工系俾大家可以 part time 或者呢叫做可能啱啱毕业都做得到嘅、 哦。 就系头先都有提及讲咗好多消费券啦咁样咁啊。头先亦都更正返个资讯啦，咁希望大家都留意返、嗯。另外呢就讲嗰个 1823, 你咪可以知多啲嘅。有阵时我成日都想做啲帮人嘅工作嘅、 哦。 我冇乜耐性，我可以训练自己耐性。1823呢再请呢个客户服务主任咁、嗯、样，即系你打电话去咧，咁你揿咗好多个字啦，最后都理论上有真人答你噶嘛，咁、 嗯、 个真人 多数都系揿八字咧，就会有真人字听， 未必噶， 银行系咯， 系 零啊， 因为通常我都会记低晒嗰啲快速键，系啊，即系2348咁样就可以即刻接到去噶啦、 啊。其实咧，如果我去银行咧排完一轮队或者做完一轮嘢之后，跟住佢话你都要网上或者电话搞噶， 系啊，有阵时系咁噶，好猛啊， 然 后 我就会即刻同个职员讲， 你 而家。fast key 我 系啊， 系啦，跟住佢写个 fast key 俾我 写咯，即系六跟住揿个星星，跟住揿井井，跟住揿八咁样 嚟试。 唔 系 咯，我仲同佢等啊咁样。 不过即系有阵时去到金融机构排队咧，题外话都讲啦，即系佢咪有个卓越啊，咩优越专线嘅，我真系好想搵多啲钱。一唔想等咁耐，有阵时咧等好耐啊，因为佢令到你最想往上流动咧，就系你喺金融机构或者银行咧，你排队排得耐咧，你就好想自己赚多啲钱嘅，因为你真 系唔想排队， 梗系啦， 系咪先？ 即刻入房啊，入房啦、 啊， 仲喺出边睇啊， 仲有咖啡饮添， 咖啡啊， 嗱，即系。证明你哋都有想向上流动嘅心态，几好几好。 我哋观察下身边嘅事物啫。 好咁啊，打工都可以储到钱，搵到钱啦。嗱，讲下呢一个咧，1823嘅客户服务主任啦。咁啊，接受训练之后咧，月薪可以有咧16000嘅。咁啊，学历嘅要求咧，亦都唔高，只需要咧 DSE 咧5科2级别就可以申请啦。咁啊，无需大学毕业咁样。咁、 哦、 你话喂，想搵份工安安稳稳有冷气咁样，又唔使体力劳动。其实都几好，我觉得。咁当然啦，佢要轮班嘅工作嘅咁样。咁但系调翻转头咧，就有啲条件啊。个条件咧就系熟悉咧电脑操作，同埋咧要识中文嘅文书输入法啦。每分钟10个字。啊，讲呢一个咧，好耐冇讲呢啲求职嘢啊嘛。咁讲求职嘢，每分钟10个字嘅中文输入法，两位拍档又做唔做得到咧？ 我应该 OK 嘅。 应该 得嘅，我哋就唔好问啦， 系咪啊？ 除非喺个 keyboard 嗰度，你叫我打一啊、田啊、金啊呢啲字啦。 系啊。 哦，系嘅咩？你系用？ 识噶？ 你识噶？ 我唔识噶，我电话嗰啲系用嗰个笔画嗰个噶。 哦。 系啦，咁一系你知而家啦， 有 语 音啊， 有语音啦， 语音输入。 其实佢1823应该即系发展。埋呢個用語音係啦，咁啊更加快，因為1823其實有個 app 嘅，我都有 download 嘅。咁個 app 佢就文字覆你好快嘛，係咪先？ 係啊係啊，咁可能真係咁啊，唔知有關方面可唔可以聽到即係小白嘅要求，連個工種啊入邊嘅配備啊都加入語音嘅程式 咧。係咯， 咁其實都可以幫到手啦。 其實我哋想佢覆啲市民覆得更加快啫嘛。 係啦，講得冇錯。你有冇興趣知下？喂，究竟呢個1823嘅客戶服務員嘅主要職能係乜嘢啊？梗係 有啦， 就係透過電話啦。同埋電郵啦，處理公眾嘅查詢同埋投訴喎、啊，你仲可以投訴噶嚇、每一日咧，都處理唔同背景嘅市民嘅來電啦，同埋函件咁樣，即係一啲信件咁樣啦。咁要輪班噶，禮拜六日啊，公眾假期啊，仲有一個通宵班添啊、 哦。 最緊要係咩咧？嗱，呢個咧同我哋做電台咧有一樣嘢係不謀而合嘅。 通宵班有津貼啊？佢 冇，我哋電台冇啦。首先係啊，咁另外就喺一啲惡劣天氣底下。我哋都堅持我哋嘅工作崗位，即係譬如颱風、黑色暴雨，亦都遇上工作假，所以 好偉大啊！呢個真 係啦。不過咧， 都要講翻聲啊！一八二三咧，呢一個客戶服務主任咧，就唔係非公務員嘅一啲合約嚟嘅，咁所以即係自己上網啊，揾多啲條款啦，咁樣啦，係啊，截止申請之後3个星期內咧，就會通知面試噶啦。 佢係非公務員係咪？ 係非公務員，係頭先我都係講非公務員， 非公務員係啊， 咁嘅一啲職位啦。咁你話面試嘅時候咧，究竟使唔使人靚聲甜咧？係，咁可能都需要。 喂，呢個我有分享喎，因為最近咧我就打咗去一个机构嗰度就查询啦，咁我唔讲咩机构啦，咁通常咧接听电话嗰个咧就好似阿 O 咁讲啦，人靓声甜或者咧好醒神，即系完全系一位咧就进入状态噶嘛。你好，请问有啲咩可以帮到你，或者你好呢度系乜乜乜乜乜咁样噶嘛。 嗯， 嗰一听电话嗰个咧好搞笑，咁啊接听咗啦，喂，跟住我以为我打错电话，即系接听嗰个咧，佢好似一个好 friend 咁啊，喂，跟住咁我就我想问一下咧，我申请呢个大概会几时会得到个回复噶？大概21日左右咯，又有一个工作天左右咯。跟住我就觉得， 好似问 friend 咁。 系啊系啊，跟住我再问多一句，我话啊，咁如果我申请另外嗰样嘢咧，系咪要等你寄咗呢样嘢嚟先讲？哦，咁我要睇翻嗰样嘢需唔需要呢样嘢啦。 哇，你把系你把声似 customer service 啲喎。 系啦系啦系啦。 咁跟住，但系你对于呢一种嘅回答，你又点睇咧？ 我觉得几有趣， 亲切咯， 好 friendly 啊，觉得 唔系唔系，但系我会 feel 到嗰把声咧，其实同你嗰个可信程度咧系有关联嘅。即系如果佢系一把好 firm 嘅声音，或者好有精神嘅声音去回应你咧，咁你觉得佢好似真系讲紧一啲真嘅资料啦。跟住到佢用一把比较 relax 啲，好 你觉得好似啲 friend 讲嘢俾你听， 系好 chill 嘅声咧。跟住系咪真噶？系咪真系21个工作天？ 哦，唔紧要啦。咁最后你有冇做到呢一件事啊？ 唔系，咁我21个工作天，我咪等下咯。 信佢咯， 系咪？到21日之后， 唔得，你又打翻俾佢，咁都冇办法噶啦。 你打俾佢嗰阵时，其实佢应该煲紧剧噶。 好搞笑，去喂嗰下先，喂， 咁搞笑，好想知道究竟系咩机构？ 我转头 话你知系咪？转头话你知。不过咧，呢排自己即系打完疫苗咧，都系参加嗰啲抽奖啦。我发现咧。自己咧多咗好多无聊电话揾我啊！呢个我唔知道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有冇都遇到呢个情况，我多咗极多嗰啲咧无聊啊！除咗问你借唔借钱啊，问你翻中山买楼啊，问下你有冇暗疮嘅烦恼啊，系好多啊，系多到咧。我想装翻啲应用程式咧 ，block 翻嗰啲三字头嗰啲电话。 我有装噶，我有装。 系咩？ 但系而家咧，佢可能越嚟越多新嘅电话号码咧，佢都阻止唔到咁多啦。即系我估个应用程式你都要不停 update 先得。 佢极度烦厌，有啲可能系做紧节目，依家一阵间九点又会打一个嚟。 但你唔可以唔听，可能你中奖都系嗰啲电话号码打俾你，所以你 捉到你呢个心态， 一概都要听啊。 OK。 你讲中坏车啊，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湾位对出噶。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对出有坏车啦。咁而家三线过海嘅情况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 Boss 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啦，咁红隧嘅香港去九龙咯，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油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彩云村一段咧就挤塞，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喺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門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喺新墟。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北港一段咧都系挤塞。咁另外啦，大网仔路啊，近住木棉山嘅龙尾就喺、是、咁，由于就系普通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万年街一段挤塞影响。红梅谷路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住金丝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车公庙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THK 有音乐，有快乐。 号手就位，晚晚睇国剧830。 向前冲，我可以。 我是梁明忠。大约在2000年有机会参与国内电视剧的制作，可以说见证住他们起飞，无论制作规模、题材、种类、台前幕后，不断被到你惊喜的。就算现在身份变为观众，我都会继续看。 7月19号开始， 晚晚看国剧830， 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小朋友有咩愿望啊？ 我好想我妈咪咧英文叻，教我考试啊！ 你揾我嘉明妈妈啦！ 我想妈妈同我一起玩啊！ 咁揾我敬文妈妈咪 fit 晒咯！ 我想爸爸成日讲嘢氹我笑啊！ 我知道爸爸仲唔系最佳人选， 咁就要留意逢星期日朝早8至10，蔡敬文、 侯嘉明、 方子豪 玩玩星期天。 18/22 RTHK Radio 2，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声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投资 O2O， 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收市报34,987点，升咗53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要跌啊，跌14点。至于咧，投资者关注咧美国企业啊季绩表现啦。摩根士丹利咧第二季顺利啊，按年升咗9.85% 啊，去到咧35.11亿嘅美元啦。睇到啊，事实上咧，今个星期啊有18间嘅标指嘅企业公司咧都有最新嘅季绩啊，平均每股嘅盈利咧超出市场预期嘅18% 啊吓，咁啊睇到咧，隔晚咧纳指啊大升啦，咁啊都有一个咁嘅概况啊，咁至于咧港股方面咧市场点样走向咧，咁你就要留意咧，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麦， 今朝早嘅大壮开麦咧，真系要同大壮咪讲翻句 long time no see 啦。 系咯，真人对话喎。 系啊， 早晨 ，Bobby。 早晨啊，大壮咪，今个礼拜有啲乜嘢热话要同我哋讲咧？ 啊，睇翻今个星期咧，同法律有关啊，啲案件咁嘅计咧吓。似乎是最多人談論咧，避唔開都是那三位高官啦，即係食飯啊咁樣。 係啊， 啊咁啊，見到啊特首又要出嚟啊，新任保安啊司啊啊等 Sir 都要出嚟講翻下。咁啊，首先就係即係呢個新聞冇假先啦。咁但係咧食飯咧就真係好曲折啦。咁除咗三位高官食飯之外咧，根據報道咧。啊！食完飯咧，那個主家咧又唔知點解俾人哋拘捕咗啊！咁仲話咧係強姦罪，話上高等法院好嚴重噶喎。咁啲豬朋狗友咧就問啦：喂，點解原本律政署嗰邊啊告佢強姦，後來又變呢個企圖強姦啊咁嘅樣？嗱，呢啲咁嘅細節嘢咧，咁就唔適合我哋呢啲老少咸宜朝頭早節目啦。你又凌晨啊12点後啊，即係。官司先好讲啦，咁但系咧有另外一个法律嘅议题，咁啊大家留意嗰啲传媒报道咧，咁啊见到其实三位高官有少少唔知咪叫挤牙膏系嘛，咁啊最早咧就先系 入境處長噶嘛， 係 後來先到由海關咁，跟住又副保安局局長咁樣。嗱，我哋留意到咧，就係嗰陣時啊，入境處長啊出咗事之後咧，咁啊曾經啊睇報道就講過，佢話：誒呢個唔係刑事案件嚟嘅，係、 嗯、 告票嚟嘅啫咁樣。哦， 何谓告票啊？ 系啦，咁啊，惹起啲人就问啦：咦，咩叫告票？咦，仲有一个名字叫传票嘅、哦。 嗯， 咁究竟又系唔系刑事检控咧？咁样吓，嗱、啊、呢、這个题目我哋咁睇啦。其实告票咧，同好多大众市民日常生活咧，唔多唔少都见过下噶啦。 嗯，即系例如嗰啲违例泊车啊，嗰啲啊。 系啦，之前咪就系嗰啲牛肉干啦、 啊。嗯， 咁啊，见到啲警察先生咁。即系都好好心地噶啦，成见佢都左睇右睇， 望一阵先啊，睇下你系咪翻紧嚟先。 系啦，仲有啲攞个手背啊，嗰啲老前辈咧，老差骨就系、是、啊，即系感觉下架车，睇下个引擎系咪即系仲系好热嘅咁样、 嗯、 啊，先至忍手咧，即系写纸嘅。不过而家唔使啦，而家影相啊真系危险啊。咁另外当然系食环署有好多嗰啲咁嘅告票啦，咩、嗯、垃圾虫嗰啲啦，或者系控烟板都有呢一招噶啦，咁样。好啦，問題就係佢哋用咗呢啲叫告票嘅嘢，啊告咗人係咪真係唔係刑事呢？咁嗱，咁首先咧，大家温下啊書本啦、啊，咁嘅樣。以前咧咁啊節目度都講過就話啊刑事民事嘅分別咁樣。咁、嗯、當然唔係所有牽涉政府嘅嘢都係刑事嘅。 嗯嗯。 譬如政府咧同你啊貴公司貴保號啊租借地方咁嘅樣。咁之後咧，哎呀，竟然欠租，你要追嘅話咧，咁嗰啲係民事嚟嘅啫。 係， 或者過唔過意，政府有架車咧就啊，即係闖入你嘅花園啊，撞爛咗啲嘢咁，咁你去索償咧，追討呢啲賠償咧，咁嗰啲都係民事嘅啫。 嗯， 咁但係而家講緊呢啲限聚令啊，或者頭先所講嗰啲即係泊車嗰啲東西咧，其實全部都係成文法，意思即係話咧係立咗法例。 嗯， 即係香港法例第幾章？第幾章裏邊咧？真係個條文咧，話佢超速啊、違例泊車啊，其實嗰啲係一個罪行嚟嘅。 嗯， 咁所以會咧，即係如果犯咗嘅話咧，係嗰個政府係會檢控佢嘅。 係。 咁以前講過啦，就如果以即係特區嘅名義咧起訴咧檢控嘅話，出翻嚟咧會有個定罪嘅。 嗯， 有個 conviction 嘅。咁呢啲咧就是、刑事嘅，所以則好多時咧交通案咧，如果佢用傳票啊，即係黃色嘅將佢告咧。出翻嚟都唔會話咧，要打手指毛咧，有個一般人叫做出唔到梁文正嘅刑事案底啊。 嗯。 咁但係其實性質上咧，真係刑事嘅。 嗯。 好啦，講咗呢啲刑事咁有傳票告得人嘅啊，咁究竟告票係乜咧？咁誒嗱，其實亦都有香港有呢個定額罰款啊、括弧刑事啊咩條例嗰啲嘅。好啦 ，fixed penalty。咁呢個東西又點睇咧？咁 係咪即係話，無論你做幾多嘢，涉及咗呢個範疇，都係罰咁多錢咁解咧？ 嗰、那個金額就真係定咗。咁、 嗯、 但係發出呢張告票嘅意義係乜咧？咁嚇，咁佢就係話啊，其實就通知你啊，唔該你去咧，係繳交罰款嘅啫、 嗯。 用嘅字眼係罰款。 係。 不過咧，你俾咗錢之後咧，啊，唔代表你係承認咗個刑事指控嘅喎、 嗯。 即係嚴格嚟講，只不過咧就係、是。你有冇去爭議？ 嗯， 話就咁話啦。因為假如有啲人咧，我唔交嗰320要去爭議嘅時候咧，咁就要上庭啦。 嗯， 咁啊上到法庭咧，咁啊到期時如果定罪嘅話咧，就唔係定額罰款嘅咯喎。啊，就法庭咧另有罰則嘅。 係。 好啦，咁有咩嘅喺法律或者法庭上嘅意義咧？以往咧好多時啲人咧，如果有交通案件啦，咁唔好彩。咁啊，俾法庭定罪啊，或者自己上去認罪咧，咁、 嗯、 跟住自不然咧，個法官想知下佢過往嗰啲前科啦、 嗯， 會唔會經常超速各樣啦咁樣？好、多時控方咧就會有一份咧係交通嘅記錄，即係犯案嘅記錄咧，就呈遞上個法庭嗰處嘅。咁啊，藍藍地色嘅，中美改過啊，咁啊，當然同顏色無關啦。咁、 嗯嗯 啊、不過咧，裏邊咧其實有時睇翻咧過往咧牽涉嗰啲罪行咧。佢會有個符打出嚟咧，一個就 C 字，啊 C for Charlie 就係 conviction， 即係定罪。咁、另外一個 F 咧就 fixed penalty 啦，就即係啲定額罰款。係啦、 嗯， 過往咧有啲法官咧好多年前咧就話：，咪住， 定額罰款咧，就嗰個判刑嘅法官咧唔會考慮嘅。 嗯， 因為嗰啲只不過咧就話佢唔爭議嗰個指控嘅啫。咁、 嗯、 差唔多咧，好似類似民事訴訟咧，有時候大家唔知咪即係叫 settlement 啊。 嗯嗯， 即係叫大家傾掂佢嚇 settlement。 係、 嗯。咁啊，雙方咧就冇話到成任何責任嘅。 嗯。 即係有時候啲人咧街道唔覺意呢啲車碰車，有冇人受傷咧、 嗯？ 自己寫張紙就嗱，今日咧就俾翻1,000+對方啊 ，A 車俾 B 車，但係特此聲明咧就並不是承認任何責任嘅。 嗯。 有時候律師行都會咁樣寫啲信出嚟嗱、啊，錢啊照俾、 嗯， 但唔代表話咧我哋呢次關我哋事㗎，不過費事嘈咁解嘅啫。 係。 咁所以如果呢啲定額罰款呢、啊、似乎有類似嘅意義嘅時候呢，嗰啲法官就係、我唔可以當佢係以往嘅定罪㗎喎、哦。唔、 嗯、 該撇除呢啲，我淨係考慮有個私字嗰啲嘅啫。不過近年呢亦都有啲、法官又覺得唔係啊 ,fixed penalty 都應該要考慮㗎喎、哦、咁樣、 嗯 啊。不過我哋一聽咗呢啲咁高官又有咁嘅講法啦，喂呢啲唔係刑事。咦，下次去法庭可能可以提出喎、哦。 嗯，其实担唔担心啲人会滥用咗呢一个所谓嘅 fixed penalty 同刑事系脱钩嘅咧？ 嗱、滥唔滥用咧，我啲啊啲人系微言轻啊，唔敢乱讲啊。不过咧，的而且确系方便嘅，即系喺执法嚟讲啊。咁而的而且确嘅设计咧，就为咗系因为始终太多呢类咧比较轻微啦，相对嚟讲。 嗯 唉，都系320蚊，真系唔系轻微。个轻微罪行咧，就即系可以系一个处理嘅办法。 系、 啊、只不过就系话喺定义方面系唔系刑事咧，咁啊要斟酌下咧，要倾下嘅话，咪就咁讲下咯。嗱、 嗯， 咁啊，头先就讲咗啊，略略介绍下咩传票啊、告票啲咁嘢啦。咁、 嗯、 啊，大家有兴趣，当然仲可以深究啦。 系， 不过孤物论点呢啲都系技术上嘅嘢。咁法律嘅嘢咧，吓、啊、在下如见就系、是。无论佢系轻啊重啊，大家都尽量避免犯法啦。 梗系啦、 啊，尤其是做人要以身作则， 嗯， 俾啲后辈啊小朋友去学习噶嘛。 嗯，正所谓、啊、行得正，企得正。 系咯，咁啊咁讲啦吓，有则改之啦，无则免之咯。 嗯， 咁啊大家舒服啲啦。 嗯，好啦，今朝早唔该晒大壮咪， 唔该 Barbie。 Tell you 大家都有个 Happy Friday。力尽的星期五放纵啊。气温而家三十度，相对湿度7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10点，酷热天气警告都是生效噶。 3D 打印对医疗方面可以有好大的帮助，但是往往都因为安全的问题而未有普及。有公司就成功开发到抗菌的 3D 打印材料，不单止可以消灭大部分的细菌病毒，而且还可以因应病人的构造，为他们制作个性化的医疗工具，增加手术的成功率。很快世界的医疗技术又会向前行一大步啦。大家听多样东西旁下身吧。我是星仔黄家星。 神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阿平喺度。早晨啊，平。 好，早晨。 我知道你特登咧就想打电话点唱俾屋企人噶，系咪咧？ 系咯，系咯，我想屋企人开开心心、健康咯。 嗯，最紧要就系健健康康咯， 真系噶、我想点黎明同我的亲爱咯。 好啊，好啊。有冇话想特别系边位屋企人噶？ 成家咯， 成家都要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嗬。 系我的亲爱黎明嗰首啊。 好啊，系咪佢哋好中意听黎明嘅歌嘅咧？ 都好听咯。大家都好中意咯。 好啦，咁啊，祝你哋个个都健健康康，成家人都一样咁幸福快乐啦。 好啦，好啦， 多谢晒阿平， 拜拜， 拜 拜。 走。 准有情义在，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我的宝贝亲爱。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今日有 Cousin 罗启新，早晨 Cousin，Cousin 早晨， 早晨啊 O 啊，早晨啊 Kitty 啊，喂，今我咧好中意咧睇一啲咧名人嘅访问嘅，咁、 啊、 但系有时睇睇下咧又觉得唉好可惜，我已经来不及了咁样吓，咁啊今日咧就睇睇啦。医生与你啊，七点踏七咧就会系啊访问啊林顺潮医生啊，今次咧就想。讲上集嘅，咁啊眼科专科林顺潮医生大家都熟啦吓，佢系84年喺港大毕业嘅，咁啊92年咧就去咗中文大学嘅医学院嗰度啦，咁啊跟住咧就一路做到咧就系、是、2012年离开大学创业啊，咁啊佢嗰个奋斗过程咧其实都好精彩噶，一波三折啊，咁究竟系点样咧？今晚就可以睇下啦。 上个礼拜我同佢熟啲啊，今个礼拜冇咁熟啦。 做咩你睇眼咩？ 唔系。抌走咗佢，抌走佢个股份、 哦、股票啊！ 拜拜！ 哎呀，哎呀，呢啲嘢我真系啊，你嘅眼光系唔同嘅，你因住跌眼镜喎， 系啊，真系好惊啊！投资涉及风险，基金价格可升可跌啊！我交翻俾吉神继续讲先。 咁啊，跟住睇下日常8:30啊，咁啊，唔知阿 O 你有冇买呢类型嘅股票啊？啊，就系啲网购啊，近年个网购咧，其实改变咗我嘅生活习惯，系嘛？ 我有。 啊、其实网购咧好似方便，其实麻烦咗嘅。 系咩？哦，系啊， 成日都话我几时送嚟，跟住你就要 hold 住喺屋企， 系、 啊、等佢咁样。你话自己落街买咗啦，已经系咁样、啊。不过呢样嘢咧就系、是大家睇下着唔着数啦。咁、 嗯、 另外咧，区区有区区小节咧，咁同、啊、大家讲下呢个濠涌村，就喺呢一个西贡啊。咁、 嗯、 原来佢咧每10年咧就会举办一次大召啊。即係呢個太平清照嗰樣嘢啦嚇，咁啊最近一次咧就喺上年嘅12月，咁啊疫情關係啦，咁啊冇邀請村外邊人參加嘅，咁啊呢個打照，咁但係原來咧村民就請人咧畫咗一條連貫成條村嘅壁畫，將佢哋以往嘅生活咧就係點點滴滴咧，就係、是、村民嘅回憶咧就記載曬喺上邊啦嚇，咁如果啊得閒咧就可以去望下。不过即系入人村嘅时候咧，守翻啲规矩，唔好乱咁嚟啊！咁呢样好紧要噶。咁另外去到咧9:30啦，零距离科学咧迈进未来人工智能咧，就会讲下呢一个无人机啊、无人车啊咁样。咁啊，迟啲就系我都唔知啊，究竟会唔会好够胆咁样？买翻个无人车先，跟住翻工咁样。 嗯， 不过嗰阵时我应该冇得做啦，即系到有嘅时候，跟住翻屋企咁，佢自己同你拍车咧咁样吓。如果系咧，都几特别啊！ 高智能嘅世代咯，可以同架车倾偈咯， 系啊。但系你最惊就系咩咧？有阵时啲电话用紧会断线噶嘛， 冇、啊、电啊咁 样，无啦啦呢个5G 突然间断一断线，咁就系嗰两秒咧咁样啊，都担心下噶。啊，今晚就睇下佢发展啦。 好啊，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港澳研究会以视频连线方式在北京、香港和澳门举行专题研讨会。据了解，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会在北京出席会议和发表讲话，主题关于港区国安法实施1周年，在北京的会场国义招宾馆外朝早陆续有车辆驶入。本港方面，研讨会在金钟一间酒店举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部分港区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等已经抵达会场。

一山还有一山高，愿你学问比山高。为学当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头可破血可流，学问不能不追求。第三种是属于懒有意思搞笑类，人生应该好 happy， 何必苦苦 unhappy， 临到考试饮 coffee， 课课一定会 pass， 开开心心 say goodbye， 其实心里 want to cry， 各奔前程 fly and fly， 祝你永远 never die。 相信啱啱讲完的金句，就算你没写过可能都会收过。其实写埋咁多目的何在呢？是随意写，还是是刻意留下一些说话给你的朋友呢？无论是哪一样，其实你都是一种情感的抒发。但是我们花尽心思去找这一句说话出来写给人，又或者人家用尽脑筋将这些说话传给你，我们大过之后还记得多少呢？万里长城长又长，你还记不记得同学仔的样子？大家还有没有联络呢？记得 M， 记得 E， 但是现在见到个 M 字，可能只会想起 Money。 纪念册上纪念人，问题是你本纪念册现在放在哪里都未必知道。学问不能不追求，但是当你长大之后，我们会有很多藉口叫自己不要再学习，固步自封，变得顽固，只是听一些自己想听的东西。我们的学识没办法变到好像金字塔那样，不会广大不会高，甚至搞笑类别的我们都做不到。人生应该很 happy， 何必苦苦 unhappy。 时间会冲淡一切，时间会改变一切，包括自己的回忆和我们的智慧。明明毕业的时候好刻意写低，希望可以提醒自己这些最紧要的东西，偏偏我们就是忘记了这些东西。既然是这样，不如我们重温翻这一句，别了依然相信，以后有缘再聚。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离开这一刻，感觉不会忘记。朋友抱拥告别，明天各自远飞。难得并没伤感，依依不舍顾虑，重拾昨天乐趣一堆。曾经每一天相约找美丽去，陶醉美的故事互相勉励去追。曾经望着天空一起哭泣似睡，临别说起亦笑相对。别了依然相信，以后有缘再聚，未曾重遇以前，要珍惜爱自己。在最好时刻分离，不要流眼泪，就承诺在某年、某一天、某地点再见。 曾重遇以前，要珍惜爱自己，在最好时刻分离，不要流眼泪，就承诺在某年某一天某地点，别了依然相信以后有缘再聚，未曾重遇以前，要珍惜爱自己，在最好时刻分离，不要流眼泪，就承诺在某年某一天某地点再见。 吹神厨房星期五 special， 饮饮食食大字典。 我知道阿 O 咧对于呢个厨房嘅用具都系有啲研究嘅，嗰啲慢煮棒啊，咩气炸锅嗰啲，你都自己有涉猎下啦。 架撑多屎坑波咯，成屋都系嘢，系啊。 但系你有冇听过、那個？ 成出街食大油。 有冇听过一个叫做雪平锅啊？ 冇啊，真 吓、哦、竟然 雪平锅 系啊， 最 heat 噶， 好 heat 噶。 但我觉得我人生入边咧认识咗呢个破壁机咧，已经系我最最惊为。天人啊，点解咧破壁、啊、可以系咪先？ 咁佢系劲嘅，但系破壁机都几贵噶嘛，即系都成即系上千蚊咁样。 贵啦，唔好话破壁机贵啊，豆浆机都贵啊。其实佢啲功能都好单一，都成千几蚊、嗯。再加上咧，近排有這個呢个咧消费券咧，啲嗰啲电器嗰啲公司咧，仲会抬价，因为佢会咧本身有九折嗰啲咧，佢特登唔折啊，因为咧佢知道你用消费券咧，你点都会买咧，佢揿高翻一格，因为有啲做电器嘅朋友都咁同我讲。 咁正常嘅，我做生意可能我都会咁咧。 咁啊系啊， 系啊， 好啊，咁啊讲翻你嗰个 雪 平 锅咧，其实。都呢近呢一两年啦，我自己都见到好风行嘅。咁、 嗯、 啊，当然就源于日本啦。你听个名字可能都 feel 到。 我以为南韩添。 佢咧出现可以追溯翻去到有千几年嘅平安时代啊。佢话嗰锅身咧就系、是、有工匠一点点嗰个锻打嘅雪花般嘅纹理。哦、我唔知你 见过啦， 系你应该会见过噶。 哇，好贵噶、 哦。系。 是贵到癫喎！你呢个雪平锅系，即系起码千几二千蚊一嘢咁样又系咪？ 嗱，平嗰啲咧， 系 几十蚊都有， 唔系 都话叫自己做雪平锅，即系都系有嗰个样啊，即系银色嘅，跟住就你见到系好薄嘅，系啦，有一点点咁样样嘅，咁啊几十蚊又有，几百蚊又有，贵到成千蚊嘅咧都有。 系啊， 咁啊点解即系咁风行咧？我第一次认识佢嘅时候，我其实上网睇嘅，啲人话。滚极都唔写嘅，我吓唔系嘛？边有煲系滚极都唔写噶咁样啦？咁后来我上网睇咧，其实就话佢都几万用嘅，即系蒸啊、煮啊、炸啊、炖啊、炒啊咁样咧，都用一个锅咧就搞得掂噶啦。咁所以咧做一排都好多人即系去到、即系蜂拥去到搵一只锅啦咁样。咁啊，跟住呢个风潮就直卷呢个香港啊等等其他地方啦。咁好啦，寻日咧到我上网咧。就见到有一篇文章咧，就讲到啊，即系用呢一个嘅雪平锅咧，都有啲嘢需要注意嘅。 系乜嘢？ 系啊，就同呢个咧，物理系有关 系 嘅。 关于保养定系使用啊，即系咪要养一养个锅底啊？嗰啲咁嘅嘢咧，又系。 呢一个咧系同使用有关嘅，系、 okay? 啦。咁咧，我就喺呢一个其实系喺 K 框嗰度咧，见到嘅。 化学学者 系啦，咁佢咧中当中都有讲到啦，即系譬如你煮一啲嘢，譬如酸嘢咁样样啦，酸嘢咧就会同佢嗰个锅嗰个物料咧系会起咗啲嘅化学作用嘅， 就唔好煮酸嘢啦，即系意思系。 同埋辣嘢咧都系唔好嘅、 即系避免啦呢两种嘅味道嘅食材或者食品就唔好喺呢个雪平锅上面煮啦。 系啦系啦，咁佢话用嚟煲水啊煲奶啊。譬如你煮烏冬嗰啲咧，都係冇問題嘅、不過咧，煮辣嘅同埋酸味嘅嘢咧，就唔好啦。咁原因咧就係因為譬如有啲頭先所講啦，有啲比較平價嗰啲嘅不鏽鋼咧，喺茄汁啊、咖喱啊、醋等等呢啲酸性環境裏面咧，就會釋放出有毒嘅金屬離子。咁、而鋁製嘅呢個雪平鍋咧，釋出嘅咧係更加嚴重嘅鋁離子、就會傷害腦部嘅。咁、所以咧，大家譬如用呢啲平價嘅鍋去到煮。 辛辣面又好啊，泡菜啊，部队锅啊咁样咧，咁话唔定咧就会有一啲嘅铝离子残留咗喺呢个啲汤里边啊，咁所以大家用嘅时候咧都要小心啲。咁有啲人就会话吓唔系，你嗰啲铝罐可乐都系咁啦，咁样系咪啊？即系都有啲酸性嘅嘢喺度啦。咁原来佢话咧呢一啲嘅铝罐咧里边啊，其实佢有一浸膜咧系保护住，系啦，即系唔系直接掂到嘅。譬如你话一啲罐头，譬如番茄汁嘅番茄豆啊咁样嗰啲罐头咧，虽然佢个罐都系铝啊或者铁啊咁样啦，佢里面都有一层保护住嘅。 我细个有跟过 K 康补习， 我系咩？ 所以我唔想再探讨呢、這个将自己读书嘅黑历史都攞翻出嚟。 我仲想问，咁即刻补到你几多分啊？咁 aluminium 个元素表点系点样啊？ 你系读 chem 噶，原来 系啊，所以我就咩乜乜地咯，系、啊。 林慧的享乐时代。 嗱，正话听阿 O 讲到话读书时代嘅时候呢啲回忆啦， 黑历史啊，直情系。 我哋咧以前咧读书嘅时候咧，都好多同学咧会出去补习嘅。咁、 啊、 但系咧，我哋嗰班同学咧，因为我以前女校啦，女仔都中意买嘢噶嘛。咁我好记得咧，嗰阵时无论系上堂或者系补习嘅时候咧，都见到啲同学仔咧喺嗰个柜桶里面咧掀紧一啲嘅书仔。咁到底睇紧乜嘢书咧？就唔系睇紧漫画，亦都唔系话睇紧一啲杂志啦，佢系睇紧一啲 catalog。你估唔估到佢睇紧乜嘢嘅 catalog 咧？ 唔知喎、啊，好难， 好难估啊嘛。 男校就知道系睇咩啫， 都系睇紧嗰啲 catalog 啫， 男星嘅 catalog 咯。 唔系我哋呢边今日人才好鼎盛啊， 系啊， 阿星都喺度学嘢。 Hello， 你睇咩书啊？嗰时咩啊？ 我平时睇开漫画多啲咯。 系咪？ 有咩有冇试过带漫画翻学睇啊？ 咁又冇喎，因为咧我系会惊系俾老师收咗我噶，我系好易露出破绽嗰啲人。 知唔知点解叫阿星喺度开麦啊？ 点解啊？ 即系阵间你嗰下个礼拜嗰个懒音咧，唔使再录过啦。 吓， 仲话佢讲几句已经齐晒噶啦，已经 包办啦， 包办啦。 唉、哎，要选择都好困难噶，咁样咁多选择。 嗰啲系咩 catalog 嚟噶？ 嗱，咁啊，话说咧，我嗰阵时嘅同学仔咧就好中意咧买手袋。 哦， 系嗱，佢哋咧细细个咧就已经即系佢嗱，佢哋教我嘅呢个逻辑系。他们说如果买了一个手袋的价值是反而贵的话就有保值的这个道理、哦、因为可以转手。 等我扮一下你的女同学先。 爸比我教你啊，嗱买手袋咧，话 resale value 啊。 你呢把声同泰叔叔有咩分别咧？ 我尽咗力扮噶啦，钟哥系，唔好意思，我系有啲障碍啊，扮声方面。 但系都系泰叔叔， 估唔到呢个杀人犯咁经典嘅电影可以讲咗十几年， 影响你一生， 系影响我一生咁，系咪都系咁样啊？ 差不多啦，真系。咁跟住之后咧，我就发觉，哇，原来佢哋真系好中意去买一啲，即系我自己当其时觉得非常非常非常之贵，但系佢哋话好保值嘅嘢啦。咁、 嗯、 近几年呢喺啲同学聚会里面呢咁发觉佢哋呢越买越夸张啦。即通常我觉得呢买嘢呢样嘢呢只会一路咁 upgrade, 即係个价钱啦你唔会跌返落去咁样啦。咁我真係有八卦问佢我其实你哋啲袋呢而家即係点样㗎咁。咁其实真係呢可能喺季头嘅时候买咗新款啦。跟住之后可能喺季尾临转季嘅时候呢趁住佢仲有少少热潮就要卖啦咁。跟住卖完之后又再可能睇定下一季嘅嘢又再抠咁样去买啦咁。咁我话咁真系有钱赚嘅咩？咁佢话补到蚀咯。 哦，补蚀好好噶啦，止蚀啊，正所谓。 系啦，佢哋系用呢个道理。咁佢话咧变咗咧，你可能一转手个价钱咧，你付出嘅嗰个金额，因为嗰个差价金额咧就系你买同卖嗰个钱啦、嗯，可能系同你买一个即系小品牌嘅袋嘅价钱系差唔多嘅。 阿星，你知唔知正话姐姐讲乜嘢啊？ 我知止蚀啊嘛。 嗯， 唔系因为其实我喺度谂紧咧，我有冇啲身边有啲物品我自己买完翻嚟咧，都系可以做到呢个功效咧，发觉系冇噶。 唔系、啊，你嗰啲 I T 嘢可能都有一啲系可以补到值噶。 冇啊，佢嗰啲真系好快、啊，反而系好快。 上次成万几蚊嗰部冷气机， 因为咧好。嗰部就唔係自己買嘅， 我諗都係 resell 網 啊呢、這個。 唔係因為咧，其實 I T 嘢真係越出越快咧、 嗯， 所以我買咗翻嚟，然後聽日就同佢講，哦出咗新版咯、 嗯， 然後你嗰嚿嘢唔值錢噶咯、 哦，你唔識買啫，你嗰個 PS5 都冇跌过价， 系啊， 你有冇买啊？ 因为就买唔到啊嘛。 同埋咧，阿星啊，即系男士可能咧，好似你咁样咧，比较阔绰啲啊，因为你可能冇乜即系呢个负担啦吓，又唔使养家，唔使养细路啦。你上次咧未有一次介绍过嗰个咧挂颈式嘅风扇嘅， 冷气啊， 冷气啊，嗰个叫小型冷气啊嘛。跟住咧，你咪教我去嗰啲地方嗰度买嘅。跟住咧，你就同我讲咗话，嗰个地方大概咧系嗰个价钱系咁样啦。你知唔知我最后买到几多钱翻？ 平啲嘅， 我买咗半价啫。 哇！所以话咧就系早买早享受，迟买平几嚿啊！真系。 哦，你又讲得啱。 系咯，眼又折你咁啊！ 好啦，算你啦。嗱，咁啊，讲翻我头先讲嗰个手袋啦。但系咧，佢哋就讲到有一个问题嘅，就系当你去卖嗰个袋嘅时候咧，咁人哋会验你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啦，咁啊验嗰个步骤就可能会睇下你啲皮有冇花啦，个袋有冇污糟啦，或者有冇啲衫甩咗色落去等等等等啦。咁啊，其中咧佢哋话原来咧跌价即系或者压价压得最紧要嘅咧就系嗰啲袋上面嘅金属花痕啦。 系啊，所以咧点解嗰啲袋咧，尤其是某一个牌子咧，要整条丝巾咧， 佢 丝巾咧包包佢争好远啦。突然间你嗰个扣咧花咗咧麻烦啦，嗰个手腕嗰个位咧甩色啊，或者呢啲牛仔裤咧整咗啲蓝色落去咧，那个水牛皮啊。开始唔值钱啦， 冇错。然后我最近发现咗，就系我今朝想介绍嘅一样嘢啦。嗱，手机有呢一个嘅 mon 贴保护贴啦，原来手袋都有噶， 我贴住个扣啊。 嗱，佢系咧，而家咧， 定系成个手袋贴住咗， 系咯，成包住佢。咁你买嚟做咩啫？个袋， 佢要买个 包呢个， 买 个 大啲嘅手袋去挤个手袋。 唔系，攞胶袋，攞胶袋嚟包住个手袋。 你个透明噶嘛，透明都睇到你攞咩噶嘛。 嗱，佢就未去到咁嘅。嗱，波鞋咧都有一啲喷咗个波鞋。之后咧，咪会令到佢冇咁黐尘或者冇咁黑嘅。原来手袋首先有呢一种喷雾啦。至于啲金属嘅位置咧，真系有呢一个咧保护贴嘅。而咧，我真系有去睇过嗰啲卖呢啲保护贴嘅地方啦。佢真系可以贴咗落去之后咧，其实系完全唔觉得贴咗落去咯。即系嗱，手机个 mon 都有一个一定嘅厚度噶嘛。佢嗰个物料系好得意嘅，你佢既系软身，但系亦都系咧做到同佢嗰个，譬如你个手袋嘅扣系瓦色嘅，咁佢做翻瓦色嘅面啦。即系有啲似 mon 贴嘅，其实真系。但系个质地咧就系软好多，同埋咧就啱啱就翻嗰啲扣嘅位置咧都唔系几割眼嘅。咁于是我啲朋友咧就开始试下去用呢啲方法去保护嗰啲咁嘅地方。嗱，我唔知道下一季佢系咪真系会真系成功用咗呢啲贴之后咧，就可以令到个手袋冇咁受损咧，就令到佢可以保值啲啦吓。不过我觉得呢一个都系如果中意买包包嘅女士咧，可以研究一下，即系喷下喷雾啦，或者系如果贴下呢啲手袋嘅保护贴咧，可能都系几好嘅。 女人嘢唔关佢事。 你琴日够讲超人啦， 攞只卡出嚟摸啦， 讲你哋。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提提你转个头有10点新闻报道。